冠状病毒，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向英国实施入境限制。法国日前关闭通往英国的管道，导致大量来自欧洲的货车滞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国会参众两院为抗疫通过的9000亿美元纾困方案感到蒙羞。特朗普在社交网络 Twitter 上表示，他将会要求修改内容，将发放的纾困金额提高至每对夫妇介乎2000至4000美元。特朗普又要求国会将法案内不必要和导致浪费的条文删除，向他递交适合的法案。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和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9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24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2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1蚊，跌1.5；京东健康192.1，升9.7。昆仑能源7.2毫2，升7.9毫；美团277.4，升1.2；阿里巴巴245.4，跌3.4；小米集团30蚊，升3毫；保利协鑫能源1.45，升1.4；信义光能19.58，升1.58；中国平安91.2，跌3毫；比亚迪股份196蚊，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83，瑞士法郎8.73，澳元5.843，加元6.01，新西兰元5.463，欧元9.442。每百日元对港元7.4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8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7,2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5.56美元，卖出18,67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龙盘苑。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科学园，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咧龙尾就接近科学园。咁另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咧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而红隧的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东港中心。喺新界火炭路去翻第一城方向啦，近住落景街由于咧系比较挤塞，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火炭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咁由于受坏车阻路，喺快线嘅近住彩虹村，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玩玩星期天的主持赵丽如 Bonnie 妈妈， 我是嘉明 Alison 妈妈。 我呢就会趁今年圣诞节送一啲空闲嘅时间俾小朋友，咁即係呢乜都唔使学，任玩任吃。今年疫情呢其实令到小朋友要适应上网课一啲都唔易㗎，应该趁圣诞休息一下。祝大家圣诞快乐。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 Lu， 做人最紧要专一啊，唔加钱爱情插电器都系一样啊。 即系点啊？ 记住一加一，一系一个长身电源插咗，只系应该插一个万能梳或者一个拖板，再多嘅话就有机会造成电流负荷过重，会有危险噶。 所以有第三者都系有危险噶。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用电安全知识站。 圣诞节冇得出街有咩好玩啊？ 搵佢哋啦，佢哋好好玩噶。 One two three， 天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天浩鹏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大众说俾个风 show 我。天后盼过圣诞，问我有啲乜嘢玩 ？Baby 在笑， 爹哋大赞， 妈咪话叹， 大众说俾个丰收我。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Merry Christmas， 好好好。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 系啊，早晨啊，远方嘅程振鹏喺度啊，大家好。 你唔好喺度扮嘅，如果系扮啦，唔该你扮足三个钟啊。 我唔会、啊。 咁你唔好扮佢啦。 佢可以吞泡唔讲嘢噶嘛。 哦，咁啊。 早晨啊，咁多位唔出声嘅朋友， 好 啊， 早晨啊，凡仔。早晨。 系啦、啊，今日凡仔又系放假天嘅。 系有假天啊。 冇错冇错，咁我哋兴奋得滞啊，都冇交代到佢个去向吓。 唔好意思啊，今日直播室咧有曾志豪，有桂花田，仲有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系啊，所以程振鹏就冇还到个汤壶俾你喎。 哦，系啊，唔紧要啦， 我就俾翻晒你啦。 起你识噶啦呢啲。 系啊 ，OK OK 啊。喂，琴日你嗰两个壶咧，即系我忍唔住都想讲咧。 咩啊？ 好搞笑嘅，一阴一阳，一冷一热嘅。 哦，系、啊。 系啊，有一个咧就仲即系保持到一定嘅热度啊，好似初恋情侣咁样。 系。 另一户好明显就系你同阿华嚟噶啦。 嗯。 已经系历久常新啦。 哦，已经散发咗啲，唔系我散发咗啲热情出去嘅啦。 系啊系啊，好好啊。 咁啊，跟住剩翻啲余温， 唔系好热嘅。 咩啫 ？keep 佢仲有余温，唔未止冻系咪啊？ 系啊，呢两个户都几开心啊！ 未止冻系咪啊？曾志豪。 绝对唔冻啦。 系咯。 我点知你同阿华有啲咩特别咧？真系。 咪咯 ，OK 啦，阿姐你。咁仲要谂，唔系啊，因为咧，其实有啲暖壶，点解咧？即系嗰啲阿妈咧，成日都喺周围拣咧。喂，呢、這个又唔得，好快冻咧。其实原来都有啲即系即系有啲谂法噶。原来啲暖壶咧系啊，因为其实琴日咧有一个暖壶咧，阿曾志豪，哇，发现好暖啊，暖粒粒啊。其实佢唔应该暖噶嘛。 系啊，你摸上去辣手啊。 其实佢唔应该暖噶嘛，因为佢暖咧就系散咗里面啲热出嚟啊嘛。 系啊。 但系而家嗰一种系好冷冰冰噶。 系啊。 究竟里面热唔热嘅咧？咁 OK 啦，OK 噶，OK 噶，所以都唔错咁样。系啊，多谢晒你嗰啲汤水吓，咁样。 希望滋润到你啦吓。 系啊，嗱，琴日咧我同桂花田咧两个都竟然夜妈妈都冇瞓到觉。系啦。 未瞓啫，唔系冇瞓。 哦，咁咪即有咩分别啊？ 未啫。 咪咯 ，WhatsApp 嘅时候 我都吓亲。 我以为我。夜晚三点 send WhatsApp 咧，都谂住话俾彭仔听，喂，我几勤力，系啊，收到啦，好勤力。 你咪嘈住我瞓觉先得嘅，我老人家差唔多醒噶啦。 点知你应机喎？哇，我话连你都有嘢 send 出嚟，真系。唔系，但系嗱，我哋话俾大家听，我咧就 系 为咗我哋晏啲咧呢个我们的咧， 系咯，几尽力啊， 好尽力啊，但系我一路 难得， 我一路做嗰个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嗱，我忍唔住，真系咧，好似跌入时光隧道咧，再加咧有两滴眼泪同埋唏嘘 嘅。 真的哎呀你我觉得仲要是而家呢啲时势啦，即係咩时势你自己諗啦。你諗返以前嗰个旧时香港呢，仲要呢我哋今日嘅主题係想讲话旧时香港的圣诞呢。我一路搵嗰啲资料嘅时候，我望住佢有一条片呢好正㗎，就係话访问咗呢80年代呢香港啲市民嘛。跟住把聲咧，我聽冇聽咗，好似係炳哥把聲嚟㗎， 即係 嗰 個旁白， 好似係哇！咁你直情 我都係啦， 你恍如隔世喎。咁然後咧，你望住嗰啲畫面咧，有啲好老土嗰啲啊，即係我哋八十年代咧，原來仲有嗰啲即係大粗眼鏡啊，跟住仲有小喇叭褲咧，仲有少少咁嘅樣。 即係仲要睇埋嗰陣時嘅時興啊， 係 嘛？啊，係啊，係啊，仲有嗰啲髮型啊，嗰同埋嗰燈飾咧， 係啊， 佢卡咗一個點嘅 嘛。唔係，但係你而家睇翻轉頭，反而好靚嘅喎。 唔係咁當然啦，即係咪而家嗰啲變化多好多嘅？ 係可能又閃又盛嘅。 咁跟住咧就以前咧相對嚟簡單，但係以前係睇聖誕燈飾係一個活動嚟嘅，係一個節日啊，即係一家人。咦？即係新聞就會講啦，聖誕燈飾咧就即將開亮燈儀式啦，有啲咁噶嘛？ 有咁嘅樣咩？ 係啊，嗰個年代有。 所以我哋晏啲可以啊，所以我琴日喺度揾嘅時候就揾到，係好高興啊，就見到呢啲嘢咯。 係啦，我哋今日我們的咧就係講我們的七 咩啊？七姐誕啊！ 七八十年代，我哋九十都唔講，真係離曬譜。 咪咯， 咁啊七八九十年代啦，好唔好啊？ 好啦好啦，即係舊時香港嘅聖誕咯。 係啦，咁究竟你哋有咩活動去啊？或者係啊去食咩餐啊？跟住咧送咩聖誕禮物咧？嗰陣時我覺得啲可以分享一下。 係啊，冇錯。今時今日，我覺得咧送嗰啲聖誕禮物咧，玩法又可以即係再多啲啊。譬如咧，我今日我帶咗個好靚嘅禮物盒翻嚟咧。 係咯，哇，精美到咧。 係啊，不過有咩慘得過拎翻嚟？俾人望到，但唔系送俾佢嘅。 哦，我唔紧要。咁我哋有我哋嘅交换游戏规则，我知道唔系你送俾我噶嘛。 唔系呢个盒咧，我真系嗱，即系忍唔住同啲听众讲咧，而家呢个年代你买嗰啲圣诞礼物咧，你可以你就咁讲出嚟，好似话冇我 系 送啲好普通嘅，譬如茶包嗰啲咧。如果我谂往年有啲难度嘅，即系以前咧，但系而家咧，你话你送茶包啊嗰啲都系靓咧，因为。佢啲包裝啊，而家 係啊，喂！我想話咧，你呢個真係好大方得體添啊， 睇到爛啊！ 我咧 唔知咁平啊！ 我早兩日咧就同阿蔡蔡子咧就去行下超市咧，日式百貨超市，佢都係一樣有啲， 都係日式嗰啲咯。 哦，係啊，咁佢一樣有咧嗰啲茶包啊，或者係咖啡，唔知點解又零舍興呢啲啊？ 係叫咩文藝青年味道啊， 同埋咧即係覺得冬天咧有啲暖茶啊、咖啡零舍暖心啊， 冇錯。 哇！嗰啲包咪即係佢唔係應該係嗰個鐵盒咧， 係 哇靚到不得之了 啊！係啊係啊， 但係咧就冇你嗰個咁駕駛，即係叫做咧你知咧禮物。 你一用到駕駛又跌翻去我們的噶啦噃。 O K 咁精緻好冇？ 係你嗰個都唔精緻，你個盒啊， 咪幾靚啊？ 係你個盒好大嘅，我意思係話咧， 紅色裏邊有曬啲綠啊、聖誕樹嗰啲花車花紙。 纸咁包装啦，但其实佢系个纸盒嚟嘅。 系啦系啦，就已经唔使包 装 噶啦。 仲有两个胶嘅手抽。 系啊，系啊，唔系即系总之成份礼物咁样咯，根本就系、是。不过就唔使再额外包。但我讲紧嗰啲铁盒咧，就系、是、嗰个铁盒嗰个雕花啊，嗰、那个造型啊，系好 elegant 嘅。 哦 ，elegant 系啦、啊。 不过就唔够佢呢个咁大方，即系咁大份啦、啊、咁、啊、样咯。 仲有啊，我琴日点解特登行嗰个日式超市咧？其实都系为咗做节目啊。你知唔知因为琴日 我又去探索啲咩咧？ 琴日嗱，即系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咧？我喺呢个风头火势啊，唔系风头火势，叫瞬间看 channel 咧，惯咗嗰度咧，我咪介绍话咧，你饮六种热饮咧，边一种咧可以 keep 到你个温度最暖身啊嘛？其实琴日咧有其中一只热饮咧，我就系有少少咧想当然咧 up 个名出嚟嘅，因为嗱咖啡茶嗰啲好正路啊嘛。 系啊 系啊，其实佢其中咧有一个饮品咧叫金酒啊， 系 即系甘甜个甘，跟住饮酒个酒。咁咧我琴日 up 嘅时候咧，我就谂住系咪即系烧酒嗰啲 friend 咧，咁我就讲咗白酒啊、烧酒啊，即系咁样就讲咗出嚟、 哦。但系就唔知咩酒嚟嘅。 系啦，后来我就有啲唔忿气，我话冇理由噶，佢有烧酒佢唔写嘅咩？冇可能噶。同埋好似都唔系咁啱称，即系佢嗰啲咖啡或茶咧、嗯，即系都大路啲啊嘛。冇理由特登嗌壶烧酒嚟保暖噶。 咁其实咪同埋你会觉得烧酒都应该保暖啦、啊。以前啲人 原来嗰个金酒 唔系酒嚟嘅。 唔係酒嚟嘅，仲要佢唔係咧，即係唔係燒酒，一絕對唔係燒酒，因為琴日去到嗰個日式超市度咧，零零舍舍就見到咧嗰樽寫住金酒嘅東西。 哇！直情嗰個兩個字眼。 係啊，金甜嘅金咯，金甜嘅金，金謝嘅金，然後就飲酒嘅酒。 咁你買咗啦？ 我有買到啊！我仲以為真係酒嚟噶。因为佢写住酒啊嘛， 咁结果 啊？咁结果翻到去咧好得意嘅，佢倒出嚟咧，嗱，如果各位听众你有饮过，唔系啊结噶，佢系结咧啡白色咁样嘅，闻落去咧，其实我开 啡色又点样谂白色嘅？请问 佢真系啡啡地咧，但系佢又唔系咧好似朱古力色咁样嘅、 哦， 你依稀仲见 是不是、啊、 你依稀仲见到个底咧似系一个白色咁样嘅，系咪好复杂咧？好犀利啊！啡啡白白咁样嘅感觉， 嘢系我嚟冲嘅， 唔系就咁饮嘅咋？佢 系 有啲 枇杷膏咁样， 又未去到咁结。佢未去到咁結，佢都仲係可以液體咁樣倒出嚟嘅。 Oh, okay. 但係咧，你話係咪好似即係普通一個蒸餾水咧？又未去到咁樣。 咁 係佢係有啲應該咧，佢就係甜，你可以當係甜酒，但係冇酒精嘅。 Okay. 我一路飲咧，一路覺得好似飲緊咧以前我哋中國咧自己釀嗰啲糯米酒啊。即係有啲似嗰啲附子酒， 但係凍即係就咁 凍熱都得嘅， 即係 就咁倒落去飲都得嘅，係、哦、啊，嗰、那個味咧，我老婆就覺得好怪， 嗯、 但我聞好喎，唔係喎，好得意喎，佢冇完全冇酒精成分，但係咧佢應該係有佢話佢用嗰啲叫做唔知咩棉谷咧，即係人哋嗰啲叫做。我谂清楚嗰嚿嘢系咩嚟嘅， 唔紧要。 总之倒出嚟咧，有少少结，但系咧个普通 size 咩都有嘅，譬如你350啊或者 咁大支噶， 系啊，佢有大有细噶。 咁你有咩感觉啊？ 冇啊，甜甜地咯，冇冰冇剩噶。 唔系佢话可以保暖啊嘛。 咁我冇加热啊嘛、 哦， 我只不过就咁普通，即、 okay、 系你当室温啊咁样饮啫嘛。但起码咧我认识咗啦，原来呢只金酒咧，我睇翻资料咧，日本特有，真系日本特有嘅。佢、 okay、 话其他地方都冇嘅。 哦 系啦，咁、 okay. 呢个咧即系兜个圈嘅话咧，都算系开咗眼界。所以我今日翻嚟，我冇 natural high 噶。 我见到金酒有加埋减肥呢个字嘅，如果喺网搜寻网嗰度写住。 咁唔怪之我唔知啦。 哦，唔知道我即系话 我冇呢种需要。 佢 话 有神奇嘅美容饮料， 同我哋嘅节目一样啊，有神奇嘅功效啊！今日18度气温，23号嘅早上，我哋两个陪住你啦吓。 将得绿雨遮挑起，对你容颜多美，叫圣诞老人也趣味。对我连忘献记，讨你欢喜，欢笑声留待我彻夜回味。It's Christmas， 能共你一起，无限次主。純為愛攞足心機 Hey, it's Christmas 誰又要遠走高飛燈飾照遍地甜蜜到影你出味情萬重歡騰切是親一親你 系 Dear Jane， 呢一个系 Dear Christmas 啊吓。喂，顺便都回复下啲听众咧。琴日我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啱啱都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哋咧，就话我哋21号嗰一集嘅《风骚快活人》个节目重温啦。就话咧第一集、第一节同第三节唔知重复咗定点样咧。咁我哋琴日已经收到啦，我哋马上咧通知咗我哋嘅吓监制部门各同事咧紧急维修咗。咁啊，佢话咧俾啲时间咧，已经好似已经恢复咗正常啦。 系啊系啊，唔好意思吓，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系啊，冇啊，因为佢哋话好想听《风之卜》嗰段啊，好想听翻呢个默默的成年人童话。 系啦， 系啊，唔知系咪工程部听到吓成人童话唔听啊咁样？其实唔系，系成年人童话嚟噶。 唔系冇咁样嘅， 冇事噶，冇事噶， 系系统问题啊，真系好似大陆啲电一样。 系啦，咁啊，系咯，讲得好啊， 系统问题啊嘛， 系统问题啊，有罪供电啦，系啊，咁难得。大家中意听嗰集咧，咁而家你可以上网重温翻啦。 唔系嘅，系好吸引嘅。 系啊，咁啊，头先我哋都上网睇翻咧个金酒咧，如果你正确讲法咧，原来佢系麦芽大米啊，即系有麦芽用大米制作出嚟嘅一啲甜酒咧。 系啊， 佢话呢个酒精 好轻微，即系微 低过1%。 哦，系啦， 唔怪之我 feel 唔到啦，真系我呢排酒量好咗。 你咩 feel 到啊？头先人哋问你有冇转场声，你都话冇噶。 你有反应咩？ 我都冇。 咪咯，头先我哋有啲工程部同事，佢问你有冇听到转场声啊？ 听众有冇听到？ 系啊，我听唔。到啊，真系俾人质疑我哋耳仔咩构造，咁我唯有话俾佢听，冇我早两日做磁力共振咧，戴咗两个耳塞，我又会瞓着咗啊，系啊，一路做， 跟住我瞓咗觉， 系啊，嗱，所以OK 嘅，瞓得是福啊嘛，喂，咁但系咧，你话如果我哋今天咧见到有啲咩好嘅，即系新闻咧。其实真系见唔到啲特别正嘅，我就系见到有一个咧，就系讲 有啲咩好新闻啊！ 我就系见到有一个咧，讲英国咧嗰个所谓叫做变种病毒嘅新闻咧，其中我举咗个例子咧，即系吓一吓你啊！因为嗱，而家大家知道咧，就话呢只病毒咧，佢嗰个传播率咧，即系成劲咗70% 啊 嘛。咁咧，跟住啲人就话咁，即系呢个数字好似 用即系啲咩嚟嘅咧？ 系咩意思咧？咁咧就有人做咗一个 case， 个 case 咧嗰个标题咁样嘅。有一个住在英国的台湾夫妇，所以咧佢个标题写住居英台夫妇，我即刻谂系咪祝英台咧？ 系啦，佢个名开得几好， 系啦，几好啊，居英台，系啦，祝英台嘅 friend， 咁佢点讲咧？居英台夫妇， 居英台夫妇系点？ 在家工作一年， 系 冇同外人接触， 冇出过去， 长戴口罩， 系 重要， 即系屋企都戴口罩咁严谨啊？ 系啦，佢话咧仲要好似桂花田咁样， 做咩啊？ 一 喷一喷， 狂用消毒纸巾，做足防疫措施。 OK， 型感染，型感染， 唔系因为佢哋冇出街嘅，即系话咧，佢会去网购啦，佢会网购食物翻嚟嘅时候， 啊、 我哋成日咪话超市有啲货品咧，会有呢啲叫做病毒喺上面噶嘛？ 哇， 咁会唔会喺嗰个接触嘅时候就中伏？ 喂，但如果咁咪好誇張噶咯？ 其實咧係噶，我即係而家咧，我即係因為而家咧， 佢而家就係中咗，因為話咧高燒39度啊，佢兩夫妻啦，咁啊老婆中咗招啦，咁跟住咧即係驗咗血之後咧，發現真係病毒感染，咁然後咧 係嗰只惡菌定係只係 唔係而家醫生咧就話啦，睇你嘅指數似係嗰個COVID。咁然後就話加油啦咁樣，咁、 哦 okay、 但係應該都係中㗎啦。但係你話 即 係 意思話在家工作，我已經做曬防疫啦，但係我都走唔甩喎咁。 係啊，咁所以而家你都唔知佢自己即係就進入咗被感染模式咯，夫妻都係。 係啊。 哇！你話幾咁驚啊？ 佢冇得送去醫院喎，喺英國啊。 係啊，佢哋去咗檢測中心咯，去咗檢驗咯咁樣。 即係檢驗，跟住就叫你你做出。 哦，你真係講得啱，因為真係好慘啊！佢哋感染咗第四日咧，佢哋亦係點樣咧？每日瞓唔夠3個鐘啦，半夜就被高烧辣醒咗啦，狂拍退烧药啦，然后咧味觉又冇咗啦，即系从我哋知道 一样咯，系嗰啲病征啦。 但系佢由头到尾都系喺屋企 嘅，系啊， 系啊， 冇出去噶啦。除佢哋嘅，所以成日都话咧，点解有成旧病成为旧病？啲人去之前要真系谂清楚。 系啊， 因为佢哋就 系 咁噶啦。 系即系同埋都有一句咧，原来佢哋就算系喺英国咧，呢个夫妻都呼吁大家，不如话你哋尽量都留翻屋企啦。我想之前咧，英國人其實就唔係好似佢哋咁聽話。 哦，咁當然啦。 係啊，即 係臨三集之前啊，傳埋哇出去狂歡啊個中咗先再算啦，我哋一定要玩啊咁樣。 所以呢個聖誕節，聖誕老人都唔好入境住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英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本港亦都更新对豁免人士的检疫安排，包括由昨日开始，所有在过去14日曾经到访英国的机组人员到港之后必须在指定酒店、日泰居酒店或者香港天际万豪酒店自我隔离21日。至于在过去14日曾经到访英国的其他豁免人士，包括所有机组人员和船员以外的豁免人士，到港之后亦都必须在指定酒店自我隔离21日。食物及卫生局昨晚表示，由于电脑系统出现技术问题，估计上个月底以来，大约有800多名市民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之后，未能够收到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通知，当中并没有阳性个案。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事件，反映政府出现很大问题。他表示，政府的抗疫措施多个月来没有改善，又认为应该要做全民检测。他指出，如果局方人手不足，应该要寻求外援。他又说，如果领军人物不掂，应该找其他人领军，包括寻求更多专家的意见。对于英国返港人士要延长检疫7日，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有关政策不当，指出在酒店检疫14日之后可以自行回家，质疑会不会有传播风险。警方拘捕5名非华裔男子，分别涉嫌店铺盗窃和处理赃物，全部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今个月共接获6宗东区和油尖区区内有关店铺盗窃的报案。警方深入调查之后，昨晚在东区一带埋伏，期间发现2名非华裔男子在一间超级市场盗取12包白米之后离开，并且到深水埗一间杂货店将赃物放售。警方之后拘捕2名男子和杂货店负责人，另外在油麻地拘捕2名怀疑同案有关的杂货店负责人。警方说，7宗案件共牵涉37包白米，总值大约4000元。在北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继续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会前被问到是否讨论有关取消香港区议员资格的问题，他未有回应。而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被问到会议是否有香港议程的时候，亦都未有回应。有报道引述消息指，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列明区议员需要宣誓，不少民主派区议员可能会被指未符合宣誓内容而被褫夺资格，并且或者由特区政府委任地区人士出任空缺。另外有报道引述消息指，会议亦都将会讨论取消117个区议员选举委员会议席，再交由明年全国人大会议拍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9点，升43点，总成交金额36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3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0.5跌2元，京东健康193.9升11.5，小米集团30元升3.5，美团278元升1.8， 阿里巴巴245.8跌3元，昆仑能源7.2升7.7，新上市的海尔智家是报25.75，比亚迪股份201.4升7.7，保利协鑫能源1.42是升1.1，信义光能19.3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9，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0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7,21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46美元，卖出1,86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三线过海咧都系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骏发花园，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坏车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但系前少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快线咧都有修路工程噶，来回方向快线都要封闭，咁影响到挤塞。去中环方向排到去太古城，反方向去柴湾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就系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快线咧都有修路工程噶。咁去中环方向排到去太古城，反方向去柴湾咧车龙就去到海丰园对出。咁讲翻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咧，头先讲咗有交通意外，咁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排到去温思劳街，东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山道。咁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仲系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视觉传译的学生 ，Hello， 我是李明天，我设计作品是口音乐说，以多一条的线条组成口的形状， 线条之中亦都放置了一些音符， 再在口中向出一些音符和文字， 用 music 组成， 正正呼应了音乐说。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作。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嚟到年尾咧，但系仍然好多咧所谓加速前进嘅新闻嘅吓。譬如琴日咧，大家应该见到啦，哇，有啲即系消息传嚟咧，就好似话，喂，26号啊，可能咧即系会嚟紧咧就呢个人大闭幕嘅时候咧，可能会宣布一啲咧即系重大嘅决定，例如会唔会改变咗我哋香港咧区议会里边啊嘅分布咧，系咪会要求啲区议员咧就要宣誓咧？如果佢宣誓完之后咧，觉得佢唔过关嘅，可能会俾人 DQ 咧，跟住就有好多一连串嘅猜测啦。有啲就话咧 DQ 完之后咧，可能就唔使补选噶啦，就会直接委任啲人噶啦。有啲咧又话呢个区议会嘅选举咧，以后咧就冇得再。互相推举咧，就有嗰啲特选委会嘅成员出现啦，甚至乎话咧，想连呢个超级区议会咧都唔见咗。当然啦，全部都未成事啦，我哋梗系用翻最老土嗰句啦，拭目以待。但你諗下，如果呢呢件事係真係发生咗嘅话呢，其实都几大嘅震荡㗎。咩震荡呢？就係佢话俾你听，我哋呢个2020年呢真係有好多嘢呢不停都喺度改变。包括呢其实呢、這、一个即係区议会选举，如果你计埋佢啲市政前身嘅话呢，真係我哋香港曾经一个好长久嘅历史，一个即係制度架构嚟㗎。可能都会改变埋。因为如果你真系有委任嘅话咧，我哋以前唯一系几乎好多个选举里边嘅席位咧，都会唔见咗。咁啊，亦都有好多喺呢个传闻里边咧，佢就会话啦，因为而家个区议会嘅职能改变咗啦嘛。好，不如我哋就温故知新啦。今日我准备咗咧两条 channel 咧，其实都真系旧时香港嚟嘅，但我觉得咧好有味道啊！我谂我哋啲即系00后嗰啲咧，真系见都未见过嘅。咁但系你睇翻咧，我谂你就会知道咗，呢、这个区议员嘅前世今生咧，原来都几得意嘅。嗱，我准备咗几条片嘅，一条咧就系嗰阵时咧，即系政府推出好多咧有关市政局咧佢嗰啲职能嘅宣传短片，咁啊有好多唱歌嘅，譬如其实大家咧最耳熟能详咧有一个就系庞的启示啊。佢其实咧就系强调紧咧，就话希望大家关心咧呢一个嘅市政，就参与多啲喺里边，携手可创造将来。系啦，就系呢一度啦。希望大家咧就齐心合力嘅。咁啊，另外有一个广告片段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系、是、有个即系伯伯啦，应该同埋你当佢新抱啊，定唔知边个咧一齐喺度行紧咧，然后就话啊呢排见你成日都咩笑系啊，赶住带个孙咧就话唔知去睇啲乜嘢嘅活动啊，跟住就话系咯呢轮咧市政局啊兴建咗好多嘢噶，跟住咧就话啦，又起咗体育馆啦，又起咗图书馆啦，又有神运公园啦，咁然后咧最尾就话啦，你知唔知啊？市政局里边啊，仲有一个咧议员接见办事处噶，专门接见市民嘅。你有意见啊，就可以同我哋讲噶啦。跟住个伯咧就好兴奋啦，佢就话：，好啊，我同我成班老友记啊，对市政啊最多意见噶啦，咁样。咁然后咧就即系话呢个理想都市携手创系啦，仲要大家坐言起行咁样。哇，睇翻呢啲片段咧，我谂你都会有啲唏嘘啊，因为。佢之前都仲咧不停鼓励大家啲市民咧要多啲参与嘅。你话如果以后真系改变咗嘅话咧，咁都可以多啲参与嘅，即系冇得选举咁解啫。咁另一条片咧亦都好值得睇嘅，就系咧呢一个1991年啊，佢系嚟自咧即系呢个叫做香港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选举嗰阵时系分开两个噶，有地市政啦，同埋呢个咧区域层面嗰图书证嘅颜色都唔同嘅。区域市政局咧，嗰度系绿色嘅，我记得。 咁啊，原来1991年嘅时候咧，咁啊，有个新闻咧就系报道咧当日嘅选举情况嘅。哇，三分钟嘅片段咧，你就会见到咧，即系当日仲系呢一个无线电视啦，佢就咧有全程直击，好犀利，仲要嗰日落住毛毛雨。咁然后咧，即系喺直播室里边咧，佢嗰阵时就已经喺度交翻嗰个叫做直播咪出去咧，就话出边嘅选举情况点啊？哇，咁跟住出边嘅记者咧落晒雨，着晒雨褛咧，咁然后答到咧即系落汤鸡咁样，然后佢就话啦，系啊，有好多市民咧都嚟咗呢度投票啊，而当日咧嗰个选举戏码咧，其中一个人名咧叫做李华明啊。哇，你话系咪真系好耐历史呢？你可以睇翻，曾经我哋一步一脚印咧系咁样走过嚟噶。我哋嘅政府咧非常鼓励大家咧多啲参与市政嘅，亦都咧有呢一个嘅选举咧喺里边发生嘅。咁究竟未来会行成点呢？未来我哋仲有冇得冒住雨嚟去选举呢？我哋仲会唔会有呢一啲嘅宣传短片呼吁大家携手可创造将来？慢慢睇啊！放长双眼，2020仲有几日就完，估唔到仲有咁多惊喜。呢一条片咧，我会俾几个垃圾桶佢，系啊，可能以后有啲唔要嘅嘢咧，就会抌落个垃圾桶里边。咁我哋慢慢望，慢慢望啦。瞬间看 channel 啊！1991年嘅时候，冇佢梗係涂緊學啦。我就想问下佢啊，你有用几多呢啲市政设施？你有冇都去公园度晨运啊？你有冇都去嗰个体育馆里面有留低两条脚毛啊？如果有嘅话呢，佢都有坐言起行服务市民桂花田啊。 有好多公园都去过啊，行公园係好蛇嘅。每逢年尾咧，都会有好多嘅年度嘅十大啊！我单系咧搜寻网已经咧就系打年度十大嘅时候咧，或者2020十大咧，已经出现有十大韩剧啦、十大陆剧啦、十大电影啊、名表啊、娱乐圈新闻啊、股票新闻、国际新闻、中国新闻香港，即系仲有香港嘅人物啦，十大香港人物啦。我哋香港电台咧都有2020啊，十个你认为啊最具代表性、印象最深刻嘅声音档案选举啦。咁啊，仲有香港嘅新闻大事回顾等等啦吓。另外咧就喺热门搜寻榜啊，都反映到香港人咧关心嘅咩事情啦。咁我哋重温啊，即系头五位啦，因为之后嗰啲，因为就比较有啲。即系因为佢早截止啊，咁所以咧12月都发生好多事咧，都未揾到佢啊。咁关心啲咩咧？就系口罩啦，限聚令啊，新冠肺炎啊 ，BNO 申请嘅移民啊，停课啊，港版国安法啊，确诊群组啊，等等啦咁。咁其实咧呢一整年咧，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唔同嘅事情发生啊，其实都几吃力嘅。咁当感到无力感嘅时候咧，咁你点啊？你会揾人倾诉？倾完之后有冇得着先？还是讲完啦，诉完苦就算啦，第二朝瞓醒啊，又继续咁喺压力之下咁生活。嗱，其实情绪咧一日唔放低啊，唔放开咧，只会咧越积越差噶，继而咧就会点啊？影响埋你嘅身体啦，到时咧你就会伤失啊，失咩啊？身心灵都会受创啊。今日想分享咧一个智慧面包嘅 channel 啊，叫 Winston Bread 啊。咁佢哋咧就每一条片咧都揾咗好多唔同嘅学者啦、专家啦讲解啊，佢哋即系讲下佢哋嘅经历啊，佢哋嘅睇法啊。绝大部分嘅标题咧都会中，即系都会中你嘅，系即系当下知你可能情绪唔好嘅时候咧，都会有啲题目咧标题咧系啱你睇嘅。短短唔多啊，几分钟嘅就三分零钟至到七分零钟、十一分钟都有嘅，咁但系就可以值得睇下啦。有晒中文字幕嘅，咁其中一啲标题我分享一下啦，佢就话啦，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嘅时候，记住呢一番话，咁记住咩番边一番话咧，咁你就要 click 入去睇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啦，唔好咧轻易将自己咧同别人比较，系啦，因为你成日同人比较，你自己真系会好唔开心嘅。第三，佢就系咧，佢话当你情绪低落嘅时候，嘟，咁点咧？系啦，咁你就佢就吸引到你入去睇啦。第四，就系、是、为什么啊？即系点解咧？要攞出人，即系要揾出咧人生嘅目的咁啊，目标咁样嘅方向咁，系啦，咁嚟睇下点解啦。跟住咧就系、是，乜嘢才是算是真爱？哇！ 嘅嗰幾分鐘嘅生活裏面咧，你真係要思考一下咩叫真愛咧？咁佢就攞條攞個揾咗一個人問佢啊，點解你會食條魚啊？跟住佢就話：因為我中意食佢咯。跟住佢就話：你中意食佢，你就叫愛，因為你愛食魚，咁你就將佢劏咗佢咧，跟住落滾水淥佢咧，跟住擺落嚟嘅口度咁，係啦，係要諗下嘅。第六就係點解咧？啊，搏命咁樣去儲錢。但系点解咧会倒翻转头咧越嚟越穷嘅咧吓？呢、這个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会谂下，点解我成日咁储钱啊，都系冇钱嘅咧咁？你真就系永远咧唔好活喺人别人嘅梦想里边啊！可以嘅话咧，其实每个星期咧抽少少时间俾自己去思考下你嘅人生啊！你话我唔识点谂啊，冇咩方向？這个 channel 我觉得你可以揾啱一啲题目咧，啱下自己而家嘅心情咧，就可以理解一下。咁睇下可能咧分分钟有啲得着嘅，不过真係要静落嚟。你冇话哎呀我諗住喺条街度啊听塞住耳仔啊咁跟住去睇啦去听啦咁咁唔得㗎。你真係要静落嚟搵个地方俾自己十分钟时间睇一睇有边个题目呢係啱自己嘅。咁啊 ,2020 年即将过去啦，大家都真係要加油啦。我会俾五个心心俾呢个 channel, 同埋俾五隻手臂啊俾大家支持大家加油。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寿安茄。 早晨 ，Crazy Lion， 系啊，佢啊冇翻学咁样， 佢冇翻学，佢就日住。咁我哋要早晨咧，下半日咧，而家咧。放緊聖誕假的同學仔，早晨， 是啊 ，Merry Christmas 啊，提早同你慶祝。 嗱，我哋上個禮拜咧，同大家分享咗咧，啊，我哋同埋爹哋媽咪去酒店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時就話咧，哎呀，點解今日間房咁細嘅？點解今日間房冇其他嗰啲設施嘅？咁樣 的。哦，係啊，你上次話咩嗰啲 twins 啊， 係啊 ，double bed 啊嗰啲咁樣。 transformer 咁样啦，我上次讲咗啦，系咪？咁咧嗱，原来咧嗰啲房间咧都有唔同个房噶。如果我同你同埋 Crazy 家人咧，我哋三个咧，我哋去 瞓走廊得噶啦。 哦，唔得噶，你 走廊够啦 ，lobby 啊，系咪咁样？ 唔系啊，咁有冇呢啲房噶？我哋三个一齐嘅， 家庭房。Family room no， 我哋三个啫嘛，我哋都唔系家庭嚟噶。如果我哋三个去流浪噶，咁我哋做家庭房啊。 哦， 边个做家姐，边个做细佬啊？ 边个俾钱咪边个做家姐咯？ 咁我哋边有钱？ 系啊，冇啦，好啦。 嗰啲叫三人房，叫 triple room 啊嘛，你唔记得咗啦咩？ 我哋三个细路都要瞓到三间大人咁样嘅床啊！ 其实嗰啲三人房咧，你知唔知里面有几多张床吓嘅配搭噶？ 有哦，咁应该就系三张单人床一种配搭啦，又或者咧就有一张 你成日 book 噶， 系啊，一张双人床同埋一张单人床，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你中晒啊！你成日 book 噶， 系啊， 咁啊仲有家庭 房，即问仲有咩选择咧？一系就一张大嘅，有冇三人床啊？冇啊嘛。 三张双人床咧，我唔知啊。 三张双人床咪有六个人咯，咁点解系 triple 啊？ 咁咧有家庭房啦，我哋可以跟爹哋妈咪去啦。咁你哋知唔知咩叫 connecting rooms 啊？ 哦，我估应该系中间咧打通嘅。 系 咪 啊？ 即可能咧，爸爸妈妈咧想做依依嘅事，咁咧就唔想。 佢做咩依依啊？ 譬如佢想食炮谷咯，佢想食炮谷睇电影， 系 啊，好曳噶。 俾我哋睇啊，俾我哋知道。 咁所以咧，佢可能就咧自己一间房就有道门可能掩住或者连埋嘅。 系啊系啊， 系咪咁啊？ 叫双联房啊，系中间对门嗰啲咧。 系啊，定系会唔会可以俾咧爸爸偷偷地穿过道门咧，就去柴房度揾姐姐？ 系啊，喺边度揾姐姐？ 就叫佢帮手洗衫咁样。 哦，系啊， 系咪咁噶？ 系啊。系咁嗰啲叫 connecting room 啦，咁咧嗱，咁譬如咧，我哋要咪瞓，我哋咁小朋友咧，我哋要瞓 B B 床噶嘛，咁咧，咁有啲大哥哥大姐姐咧，到譬如我哋到小学六年班咧， 仲瞓 B B 床啊？ 唔系瞓 B B 床，咁佢个英文叫做乜嘢啊？ 你讲边一样嘢嘅英文？ 加床嘅英文咯， 加床嘅英文啊，系咪真系add bread 咁样噶？ 唔系 bread 添，系 bed 啫。 系啊，面包啊。 系啊。 咁咧，你可以同咧嗰个服务台姐姐讲咧，就话啦，要一个 baby bed 啦 ，bed bed 啦，即系 baby 床啦。又或者咧，如果我哋再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可以叫做 extra bed 啊。 哦，即系加张床咁样。 系啦，加床啊。咁咧嗱，仲有，如果我想问啦，如果想要一间咧有一张大床嘅房咧，可唔可以问下人哋？我哋应文应该要点讲咧？ 哦、I want a king size bed。 啊 ，king size bed 啱啊，你好叻啊！不过咧都要讲一个咧， 咁样。 我哋都可以嘅。May I have a double room with a king size bed？ 最重要，我又唔记得咗 double room， 即系我有两张床啊。 系啊， 系啊。 咁你就要讲啦，可唔可以喺有 double room 里面，我要 king size 嘅床啦。所以其实原来咧喺拣酒店房都好复杂噶。 佢仲会唔会问我 how many queens do you like？ 啊 ，how many queens？ 咁喺副车牌度有四个房 ，one two three four， 一一嘅你 ，one king double queen， 咩意思啊？啊，唔系，你系收 uncle 好曳 啊！我 中超级区议会功能组别嘅立法会议席， 陶谨申话，估计佢哋可能担心有关席位会由非建制派当选，所以直接取消相关席位。内地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14宗个案境外输入，在辽宁录得一宗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公布，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内地累积86882宗确诊个案，累计4634宗死亡病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72点，升53点，总成交金额48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4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0.75元，升1.1；腾讯控股571.5元，跌1蚊。京东健康194.7升12.3，美团279.6升3.4，阿里巴巴246.4跌2.4，比亚迪股份201.4升7.7。新上市的海尔智家是报25.95元，昆仑能源7.18升7.5，吉利汽车23.3升1.2，信义光能19.4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84，瑞士法郎8.733，澳元5.849，加元6.012，新西兰元5.464，欧元9.444。每百日元对港元7.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0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721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69美元，卖出18.6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东区走廊啦，咁较早前啦，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对出快线有工程需要封闭啦，咁较早前咧就影响到东区走廊来回方向都挤塞，咁而家咧就只系影响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有车龙排到去东隧嘅香港出口，咁去柴湾咧就虽然有封路，咁但系现场就冇挤塞噶，重复多次啦。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日北角码头有工程啦，封咗快线，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码头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喺东隧嘅香港出口，咁而去柴湾方向咧就冇塞车，咁但系都系封咗快线啦，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咁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九龙入口咯，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青衣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医院方向流浮山。咁再提一提大家，琴日咧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日南湾道回旋处受爆水管影响，有封路措施。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日南湾道回旋处封路就重开，交通回复正常。 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嘅节目主持，我哋送啲咩圣诞礼物俾姨妈姑姐好 呢？我二姑咧好想去旅行啊，我谂住送机票俾佢，疫症之后可以环游世界。嚴瓊，咁你諗住送咩俾你姨媽？ 梗係送條巾啦，我姨媽咁貪靚啊，最中意啲又貴又靚嘅絲巾啊！ 民政小五個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祝福每個家聖誕快樂！ 抗疫千祈唔好鬆懈，如果自覺有較高風險感染2019冠狀病毒病或者身體不適，可以去指定公營診所免費領取樣本瓶做檢測。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今日我成日都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嘅节目啦，当中嘅主持咧各有佢哋自己嘅性格嘅。首先就系李志刚啦，大师兄啦，佢就好正嘅，佢系会讲好多笑话引你笑嘅。但其实咧，佢系咪真系同你讲紧笑话咧？你又要慢慢去细味下佢究竟系同你讲紧啲乜。咁啊，超 B 又会好多佢自己嘅生活嘅经历啊，去分享啊。咁啊，大家要记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李志刚、超 B、罗敏章同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哇，好似好 grand 咁、 啊！我哋系咪要立正啊？ 喂，着翻啲低胸装 啲啦，庄严啲。 啊，好啦，嚟啦！ 朝早起身，风骚降临天地，好好盼盼。 一朝早起身听风骚， 3点钟到1点钟， 三个风骚快活人，三个风骚快活人，每朝都要听住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23号啦，咁啊，今日而家嘅直播室咧，就得我同阿桂花田啦，系、啦 ，Chris Lyon 加埋程振鹏咧，就去咗风流快活吃喝玩乐嘅， 系啦 ，OK， 系啦， 听日会翻啦。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啊。啱啱11点半之后咧，我哋我们的，咁我哋讲我们的什么咧？ 我们的圣诞啊，头先都讲咗咧，就有呢一个旧时圣诞，我哋呼吁大家咧都可以即系你可以摆你以前啲旧。想啊， 系 啊，即系如果你仲有啲咧咩 圣诞大餐嗰啲咩啦， 系啊，梳住个蛋挞头啊，同你啲细路啊、阿爸阿妈咁样嗰时影嗰啲相咧， 影嗰啲一家大细嗰啲圣诞相系嘛？ 系啊， 你有冇去过？ 有细个都有噶、我屋企嗰阵时仲有一张晒咗出嚟咧，就系、是、唔记得咗，应该我估都系尖沙咀噶啦，即系海运嗰啲 friend 咧，咁我就喺个停车场门口嗰度咧，唔知点样行过，有个好大嘅雪人公仔咧，个灯饰啊，咁咧我就喺前面咧扮滑雪咯， 系 啦。嗰陣時應該唔知，我諗啊8至10岁啦。我睇翻張相咧，仲要剪咗個冬菇頭喎。係啊，我老豆啊曬咗張相出嚟。 有邊個唔係啊？時 係啊，哇！摆咗嗰个滑雪挥舞手臂嘅姿势咧，咁啊 好 有型 喎， 好有动感喎。跟住我望住张相，哇！呢个地方唔知而家仲有冇咧？咁样真系 咩啊？ 我估系即系应该尖沙咀，我估系海运嗰度啫。 冇后边嗰个维港景噶？ 唔 好似冇啊，啱啱啱咁样，仲一个停车场嗰个样咁样嚟噶 吓， 系、okay. 咯，大家可以不妨都翻查下你旧时嘅圣诞回忆啊！我见到啲听众都陆陆续续有摆啊，即系话系啊，旧时无限 loop 啊，嗰啲灯饰唔知点样靓法啊，咁样嗰啲啦。 咁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风骚 Facebook 嗰、那个嗰、那个题目里面留言啊！ 冇错，好。 OK， 咁啊，讲喺圣诞节咧，我知道呢个胡爸爸咧就之前咧好豪啦，用咗好多钱咧就去咗呢个芬兰、 哦，几年前啦，好、 啊、 想再去 啊！系啊，哦、啊，都你真系唔怕冻啊，因为真系有晒嗰个御寒衣物咧，可以令到你 系啊 都不妨再去。你话嗰件衫真系几唔暖啊？ 唔系嗱，你出边又暖，你喺里边就酒店或者佢啲餐厅度咧，你除衫噶， 系、啊、我知道， 佢 里边 又开暖 气 又成 OK 噶。 喂，咁啊嗱，你有去到圣诞老人村啊嘛？ 有有有有， 系啊，咁原来呢个叫做罗凡尼亚咧嘅圣诞老人村咧，佢1985年咧。已经即系被指定为呢个圣诞老人村噶，好犀利！哇，原来咧每一年 1985年之前，圣诞老人住边嘅咧？ 系啦，咁可能就系从 又一村啊， 系 啊， 系啦，仲有咧，杏 花村 啊，杏花 村啊，系咯、 okay。 你谂下，喂，佢85年先成为指定， 系啊系啊， 咁我哋好关心噶嘛。 其实历史都唔系好多。 圣诞老人，你85年之前住边噶？ 咁可能就系流离浪荡咯。 可能佢85年之前佢未落凡间， 哦， 系啦，佢系85年之后就定居喺凡间，就喺呢个罗凡尼亚嗰度。 系啦，咁跟住咧就俾人，哎呀，我终于有地方住啦！佢第一个就俾人收留咗，俾收留嘅地方。 系 OK 啊。 跟住咧每年咧，哇，真系佢话单系旧年啊，旧年都有290万人， 系咯，旧年都已经大家都唔敢出去咁滞噶啦。 不 过唔 系， 旧年仲可以噶， 一月之后先，唔系即系一月我哋爆啫嘛，之后佢哋先爆嘛。喂，290万人，你谂下，你当其时去嗰时几咁多人啦，系咪？ 好多人噶，系啊。 我想问咧，你当时咧去嘅，因为而家今年疫情咧，同你之前咧有得去， 好远啦。 我谂就系啊，所以我就话你 因为去到当地咧，跟佢嗰啲 local tour 啊嘛，佢有。去几个地方啊嘛，咁咧佢都会话嗱，我哋咧就唔好朝头早去啦。佢话咧唔知朝头早去第二度先，佢话劲多人嘅，佢话错开啲高峰啦， 避咗系啦， 系啦，咁然后先去咯。咁你想验证嗰度有几咁多人咧？因为佢里边可以同圣诞老人影相啊嘛。 系啊， 哇，嗰条龙排到咧，我都讲，如果唔系带住个僆仔，我走咗噶啦。条龙又佢仲要由外， 佢已经话避咗嗰个叫高峰繁忙时间， 但系都好多人嘅。你喺出边户外度排啦，排到咁上下咧，终于入到去佢里边嗰个唔记得叫工厂定咩咧，即系入到室内啦，然后又由楼上一路排一路排到地下，咁你咪由咧着衫排到除衫咯。 但系得一个， 系啊，因为你出边就好冻喺个 圣诞老人做咩？ 咁梗系咯， 佢有 轮班嘅， 系啊， 即系譬如唔知、 okay、 3个钟、4个钟就换一次，咁但系你影相都系得一个点啫嘛，佢唔会分开两个圣诞老人同时影噶。 系啊，但系呢度咁讲，佢话咧即系圣诞老人村啦，当然系佢哋个区嘅里面即系一个唯一带嚟即系呢个叫做旅游嘅事业嘅收入啦。 好大添。 咁佢就话有好唔少老圣诞老人咧都坚持，即系佢话继续走出嚟款待，即系话佢唔会周围可能东区有一个 唔会噶、哦，因为影相系佢重头戏。收钱噶嘛，大佬，佢唔会分开，佢冇两条龙噶，佢会换班，佢会轮更，咁但系咧，你系去嗰、那个嗰张凳度坐低，就系嗰度嘅啫， 呢个嘛， 系啊，一定系噶， 即系坐定定咁样，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 咁佢就话啦，今年唔好意思啦， 唔做啦。 嗱，唔系佢照做，话呢个收入嚟噶嘛，不过就有啲真系咧，圣诞老人都要同你防疫啊， 系。 咁佢就话啦，咁佢依然咧会继续欢迎大家去啦，咁样，咁就会影一张相啦，但系咧佢就会严格。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咁咧仲圣诞老人仲会多一句，除咗 Merry Christmas 之外咧，仲话记得勤洗手、戴口罩。吓 咁好笑， 即系可能佢就呼吁叫大家勤洗手咁样。 咁佢嘅圣诞礼物系咪变咗 一个口罩？ 口罩咁样嘅。我想有圣诞老人嘅样嘅口罩、啊。 咁系 OK 系嘛？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就会隔住一个一张咧透明嘅胶片，先至会同嗰啲旅客去影相咯。 哦，要啦。 嗱，過往你哋唔係噶嘛，即係你去嗰次去影嘅時候， 你中意掹佢啲須都得啊，我講下少少唔得噶嚇。 唔係係啦，即係你係 好近噶，冇嘢 噶，即係過往咧，即係小朋友可以坐佢大髀啦，可能俾佢攬住啦，咁啊啲大人喺佢側邊啦，咁樣可以好親又好 close 噶嘛，你唔知以為一家人噶嘛。 係冇錯。 咁但係而家疫情關係， 仲要俾家人添。 要保持距离之外咧，就唔可以抱小朋友咯，就冇咗呢个咁亲密嘅环节。 咁一定冇啦。其实佢可以搞，我觉得已经算好好噶啦。 哦，都仲开放呢条村。 因为你谂下佢排队，我谂佢一样系要即系排女三层噶嘛。咁你谂下点保持啫？ 可能咧排队去都唔知边个森林里面。 以前咧，你叫做正常时期咧，你咁样即系几乎前肩贴后背咧，佢都排到条龙咧，怼到出后出边。 一定啦。 如果咧佢仲要保持社交距离咧，咁你咪即系等于接近 double 咗条人龙咯。 啊，系啊，我想问去咗森林里面都唔 系。我怀疑佢应该有再多啲截龙措施噶啦，即系可能系咪攞丑？ 唔系啊，我都觉得系你应该预早去 book 啊嘛。 系啊。 咁 walk in 队就冇办法啦，我都应该可以俾佢 book 咯。咁又唔使啲游人咧喺度嘥晒时间喺度等咯。 冇错。 OK， 咁另外咧，佢除咗咧同圣诞老人村嘅圣诞老人有社交嘅距离之外咧，咁佢咧哦，竟然咧有一个咧。模擬旅遊喎，佢哋都整啊，係啊，模擬旅遊喎，咁咧佢就佢話當局咧就加咗呢、這個，因為咧即係避免大家咧因為疫情去唔到啊，咁樣佢就話不如我哋整個模擬旅遊啊，即係話點啊？咁樣咧同航空公司合作嘅喎，航空公司咧佢就話啦，喺聖誕嗰日咧就會推出咧。八班即系有八班咧嘅叫做虚拟班虚拟班机啊，咁咧就做咩咧？佢系接咗啲小朋友啦，同埋啲屋企人啦，就到访呢个圣诞老人村，即系你唔使去到嘅，咁你就去咗呢个模拟啦。咁佢就话啦，去即系上空咧就环绕住去观光佢哋嗰个地方咯。咁啊就可以睇下啊，究竟圣诞老人村点样啊？咁呢个收费即系你唔需要喺嗰度去到嗰度啦。咁可以咧就欣赏下呢个圣诞老人，亦都感受到。咁啊，$100收费啫，港纸。 哦，咁即系讲，即系佢睇 模拟咯。咁其实模拟，你话模拟啫，但系其实嗰个象征度都好似噶嘛，系你系感受唔到个冻嘅气氛啫，你踩唔到个雪啫。 即系你同人哋讲话象征度好高，即系话咁嗰啲都系 A V 啊，睇下先啦。 咁都。一家大細啊， 一 男仔排隊喎。 佢而家咧嗱，我見到佢就話聖誕老人村咧就無端端變咗名啊，改咗名啊， 做咩啊？ 變咗獨家村咯。 哦， 佢話冇人去，冇人遊客咁就佢冇一八成遊客 啊。 所以咧嗱，我覺得每次咧，你一見到呢啲疫情影響個景點咧，你就會諗一個問題。平时咪话好唔中意啲游客嘅，特别系佢今次咧就话靠本地 破坏啊，又成啊， 成日都靠本地游客，啲本地游客就话咧，你去我唔去啦，即系嗰时日本啲鱼市场又系嘅，咁香港我哋自己都讲过啦，系啊，嗰啲咩上水啊，咩地方啊嘛，系啦，而家就清静啦，但系往往就系嗰个清静咧， 就 变咗 惨咯， 佢变咗清静到就系执笠倒闭啊嘛，每次都系噶，佢而家就芬兰里边有好多酒店都话喂大佬点做啊，特别系佢圣诞老人村附近。因为真系冇其他地方。 咁其实呢个环境啊，度度都系噶啦，都不但止系我嗰个圣诞老人村，但系佢而家有呢啲咁嘅搞作，我觉得咁都可以。 嗱，你话会唔会有个矛盾咧？圣诞老人咧，本来个服务工作系做啲咩 嘅？啊，周围 大家就写啲愿望，咁然后咧就塞落个礼物袋度。圣诞老人啊，即系就算你话我要爸爸咧唔再加班啊，要陪我啊咁样，佢而家真系实现到俾你啊！你爸爸而家大把时间陪你咯。 你中唔中意啊？ 你中唔中意啊？ 但系就冇咗好多嗰啲零食啦，因为爸爸冇钱。 系啊，咁然后话圣诞老人，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带翻啲游客翻嚟啊？ 你咪话喺美国咧，佢哋兴寄圣诞卡。俾圣诞老人噶嘛，即系希望可以实现愿望咧。佢话咧，如果啲小朋友咧，佢都话：，吓圣诞老人啊，可唔可以咧拎走嗰啲疫情啊？我唔要病病啊，同埋咧希望可以帮下嗰啲失业啊，同埋生病嗰啲屋企人啊，希望佢可以有转机啊。 圣诞老人收到呢封信都唔知几开心啊！佢同公司讲：，喂，仲有 fans 寄信嚟，唔好炒我啊，我继续做啊。 感谢圈子 知，有笑有痛有寂寞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可爱只纷纷斗志，诸多真斗费心思。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减低战意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尽是我肺腑之言，想你都可以听见。写过的忆诗意，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依然是间远去难回头。哼过的忆诗意，今天再唱，都不感到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减低战意，可否佳节唱首诗。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尽是我肺腑之言，想你都可以听见。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勾心斗志可否佳节里终止。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但愿你想多年佳节中又见一次。 呢个吴国京佢自己版本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啊吓，咁啊另一个版本就系郭富城啦。喂，如果你讲开圣诞咧，特别我哋香港人咧，即系集体回忆咧，其中有一句咧，我相信我哋啲阿妈辈咧，可能就算到阿田而家呢个年份咧，都曾经仲有朗朗上口嘅，就系噔噔圣诞钟。 哦， 下一句系咩啊？ 圣诞钟死咯！ 搞错啊！ 圣诞钟跟住系咩啊？ 圣诞钟买乜嘢啊？圣诞钟买乜嘢啊？唔系啊嘛！虽然我知道你唔系财金界嘅啫，你唔炒股票都有听过啦。圣诞钟买回笼啊嘛！哎呀，Take two， 好啊！ 我哋香港人咧有一个咧耳熟能详嘅集体回忆口号嘅，就系圣诞钟 买唔冻， 买回笼咯，系啦。有冇做过？ 冇。 从来都未 系啊，所以我就系啦 ，sorry 啊， 冇错嗱，咁今日咧就我都未试过，因为我好似真系未买过回窿嘅，系啦，咁我阿妈嗰啲应该有嘅，佢有同我， 我哋要讲呢个时候，我哋话手头上有冇持有啊？ 系冇持有，冇持有，但我有佢户口咁样， 系啦。 今日有个即系媒体咧，佢就做咗个咧年度回顾咧，嗰个回顾系咩咧？佢就话啦，究竟咧各位朋友啊。圣诞中买回笼呢件事咧， 仲系咪继续生效？ 其实仲有冇效嘅咧？仲 work 唔 work 嘅咧？嗱，就咁听咧，好多人都话：喂，唔系嘛，大佬，而家即系吓，佢个钟都打唔响噶咯，而家。 如果计圣诞，系咪即系话圣诞嗰个礼拜定系平安夜嘅？因为正日佢就红红假噶嘛。 你问得好，佢咧就做咗个研究系点样咧？佢就有分长揸同短揸嘅。 哦， 咁佢点计咧？佢就 点长揸点短揸咧？ 短咧真系短到咧，就系话12月1号买。咁然后咧就当系去到去到你当系短炒咯，去到咧最后一个交易日，即系譬如话可能系圣诞之后， 即系除夕 系啦，除夕咁啊当最后一个交易日。咁究竟咧即系赚定蚀？咁咧嗱，佢有几个方法去计啦。究竟呢啲系啦，譬如话12月初买入，然后喺咧除夕或者咧第二年嘅1月1号当即系咁上下啦，就卖出。咁究竟咧即系能唔能够仲赚到钱咧？个原来以前啲人系好中意咁样做嘅。 哦 okay、 所谓圣诞钟买回笼咧，我开头我都唔知系咩意思，即系嗰个实际操作咧， 即系原来就系咁样啦，12月1号开始啦，咁就可以开始去买去睇啦。 佢话咁究竟 一个月里面赚几多钱？ 系啦，咁佢话过去10年，佢用过去10年 其实如果你咁样做嘅话咧，赚定蚀嘅咧， 过去十年即系得 由2010年开始计，系啦，由2010年开始计，计到佢用2019年啦咁样。佢话究竟如果用呢条桥圣诞钟买回窿咧，赚定蚀嘅咧？ 哦， 咁原来咧好搞笑嘅，你觉得大部分如果呢十年系赚定蚀啦？ 系咪蚀多啊？ 数下手指先。 佢有冇 咁样嘅？ 佢冇拉个 curve， 一半一半。 哦，系咯，我都觉得系。 系啦，点解一半一半咧？ 因为之前插过水噶嘛，但我又唔知系咪12月份啦。 系啊，佢咧就好简单嘅啫。佢话咧，究竟升定跌，即系由第一个交易去到最尾嗰日咧。佢话如果2010年嘅时候咧系升嘅， 系 去到2011年咧就跌咯。 哦， 2012年就升嘅，2013年咧就跌。2014年就跌，2015年就跌，2016年咧就升，2017年就升，2018年咧就跌，2018年就升，2018年系跌，2019年咧竟然升嘅，不过咪计到2020年，所以咧佢话咧你数下手指咧，佢十年里边咧一二三四五， 系 大概系一二三四五， 系 啊，五波啊， 系啊，五啊，系咯， 五波咁样嘅计算方法咯。 咁 咧， 即系话平稳咯。 唔系有啲专家话，其实同宅公字冇乜分别。系啊， 唔系升就跌噶啦，咁一向都系噶。 唔系啊，但系佢嗰个比率咧，即系你唔系话，譬如话有九成都系升嘅，咁你都会觉得个概率大啲啊。佢话你几乎系差唔多嘅啫， 同埋都系用一个月时间啫咁。 系啊，一个月时间啦，咁然后咧嗱，所以。呢个第一啦， 咁都要睇你几钱买同埋跌咗几多喎、 啊。当然啦，当然系啦。咁然后咧，佢又再计，即系究竟你喺过去十年咧，如果你长揸咧，究竟嗰个赚市系点样咧？都系讲紧呢个。咁咧嗱，简单啲讲个年份咧，佢话如果你系2011年咧嗰个年度你买入嘅话咧，佢话你嗰个计到今年啊赚市系最多嘅，即系可以赚最多嘅。系啦，咁但系其他年份咧就开始即系缩水啦。咁我哋呢一个集体回忆，可能都越嚟越响唔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继续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会前被问到是否讨论有关取消香港区议员资格的问题，他未有回应。而法工委副主任张勇被问到会议是否有香港议程的时候，亦都未有回应。有報道引述消息指，人大常委會將會處理區議員資格問題，包括列明區議員需要宣誓，預料大量民主派議員被指未能夠符合宣誓內容，會被褫奪區議員資格，並且可能由香港政府委任地區人士出任空缺。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指，今次會議會討論取消117个區議員選舉委員會議席。油尖旺區議員陶謹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估計可能北京認為區議會被非建制派控制，影響絕對控制權，所以作出有關決定。他又指出，選委會當時加入區議會的席位是希望符合廣泛代表性。對於有報道說有建制派正是遊說中央取消5个俗稱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席，陶謹申說估計他們可能擔心有關席位會由非建制派當選，所以直接取消相關席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后被控欺诈罪以及港区国安法之中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度申请保释被拒，他今朝早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处理。71岁的黎智英同一传媒董事周达权以及行政总监黄伟强同被控在2016年至到今年向科技园公司隐瞒将将军澳工业村的一传媒大楼分租给力高顾问有限公司。 黎智英另外被控在今年7月1号至12月1号期间，在香港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内地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14宗个案境外输入，在辽宁录得一宗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公布，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亦都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内地累计86882宗确诊个案，累计4634宗死亡病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9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566.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3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0.7系升1.05元，腾讯控股570.5系跌2元。京东健康196元升13.6，美团281.8升5.6，阿里巴巴246.4跌2.4，比亚迪股份198.4升4.7，吉利汽车23.3升1.2，新上市的海尔之家系报25.7，昆仑能源7.2升7.7，建设银行5.54跌9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51，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9，人民幣6.551，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5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4点，升58点。港金现价报172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03美元，卖出186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咧来回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有修路工程噶。咁头先来回方向快线都系封闭，而家修路工程已经系完成咗，来回方向快线已经系重开。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而家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车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凤凰角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苑。咁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以及天水围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亚摄院线找来被选中的波盛与亚一秀的第一男主角和执行监制，讲下这一套剧制作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好玩的，因为可以用一句对白去演绎不同的感觉。 你个道德你好啫。 是啊，全靠监制道德好啫。 想一次过煲晒七集完整版本，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周二至四亚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0年仿佛是停顿的一年，但是音乐始终没停过。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Hey, this is Dua Lipa. I'm Jason Derulo. This is Lady Gaga. This is Justin Bieber. Jason Mraz.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好好啦，今次真係好快呀、啊、好快呀、啊、今日23号啦，听日呢已经係平安夜啦、啊、迎接呢个圣诞节呢，大家心情一定係好开心啦，所以今日呢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风骚我们的呢，都要同大家呢一起呢嚟到去呀、啊、预祝一下圣诞节，兼且呢我哋仲有好多呢回忆呢，希望喺当中啦搵返俾大家下、啊。首先呢要先睇下我哋香港究竟几时开始庆祝有呢个圣诞节嘅活动嘅呢，嗬。事实上呢，世界上有超过成160个国家或地区呢，喺目前嚟讲呢係有庆祝呢一个圣诞节嘅。当中呢就包括埋我哋香港啦。咁你话香港几时开始庆祝啊，咁啊都要睇返呢喺英国殖民地嘅时候啦，喺1842年呢，当香港呢成为咗呢个英国嘅殖民地呢，可以讲话呢开始呢有人喺香港呢个土地上呢庆祝圣诞啦。不过1842年嘅时候呢，打后嗰啲日子呢都唔係话咁隆重或者係咁着重嘅。要去到呢差不多係上世纪70年代啊，即係1970年打后呢，香港呢先至係真真正正呢係多咗市民大众呢参与庆祝呢一个圣诞佳节嘅。首先呢从呢个市面嘅装饰布置嚟睇呢都有啲分别啦。70年代嘅时候呢，市面上呢都会开始有啦圣诞嘅装饰。不过呢就较为简约一啲啦，冇咁多呢灯光设计嘅。多数呢属于一啲外置装饰为主嘅，即係好似啲道具咁样啦。咁但係呢踏入80年代开始就唔同啦，咁啊亦都可能因为呢香港嘅经济突飞猛进啦。当其时呢就兴起啦，多咗朋友呢就会去点啊，就去尖东嗰度呢係睇灯饰啦。开始有呢种睇灯饰嘅活动咯噃。仲记得呢就喺呢一个嘅80年代嘅时间呢，原来有一啲嘅统计数字呢都话过俾我哋知。当其时呢 在尖东一带咧参与睇灯饰的香港市民大众有成300,000人嘅。而在中区嚟去睇灯饰咧，都有成啊，系30,000人嘅吓。除了话咧市面上边嘅装饰布置之外咧，一啲嘅公众活动，当然啦，包括咗喺80年代嘅时候，我哋系兴咧成班人一齐去睇灯饰啦。咁但喺70年代嘅时候咧，亦都咧有一啲嘅民众嘅活动咧喺市面上出现嘅，嗰种咧就叫做布街音啦。当其时70年代咧，已经见到咧有一啲嘅儿童合唱团啦、歌咏团咁样啦，咁就唱一啲咧圣诞嘅乐曲啊，或者系一啲诗篇啊咁样嘅，咁为市面咧都带嚟一啲圣诞气氛嘅。咁当然啦，踏入80年代啦，继续都会有一啲嘅布街音嘅歌唱团啦，咁经常咧都会喺一啲较为热闹嘅人群聚集多一啲嘅地方度出現嘅，譬如話咧喺呢一個嘅尖沙咀咧，就星光行對出咧，即係喺巴士總站嘅嗰個位置咧，就好興喺個五支旗杆下面咧嚟到係報街音嘅啦，仲記唔記得咧？除此之外咧，在聖誕佳節香港人的娛樂又怎樣呢？由70年代打後開始到今天，有一些活動都是依然存在的。不過當然在今年來說就應該不會那麼熱鬧了。過去日子大家會去參與一些私人聚會的娛樂，包括了是去舞會、聖誕派對，是不是？也有些人興趣就是夜總會的。80年代的时候呢，更加呢就兴呢就去 disco 啦，甚至乎呢就跳 break dance 街舞㗎喎。讲一个嘅数字俾大家听下，参考下。80年代嘅时候呢，原来话呢当其时喺圣诞节呢去夜总会嘅消费呢系点嘅呢，就係$530一个人。咁至于去disco 跳舞嘅话又系几多钱呢？圣诞节就是150-200元。除了话去跳舞派对之外呢，亦都好多朋友呢会喺圣诞节呢选择去睇戏嘅。好多猛片呢都会喺圣诞档期呢推出嘅。好啦，咁又俾个数字你哋参考下。80年代呢喺圣诞节上映嘅档期啊，咁嗰个票房呢淨係喺呢一個嘅聖誕平安夜下，咁呢就已經有成呢係468,000嘅票房啦。唉，真係好唏噓喎，今年就唔方有啦，零頭都冇啦。好，另外仲有香港人呢好主打嘅聖誕活動呢嘅娛樂就係食聖誕大餐啦。聖誕大餐呢由80年代開始呢就好多人好着重啦。當其時呢一個聖誕大餐呢約莫呢就係100-120元港紙嘅啫。80年代呀。當然亦都呢當其時由80年代開始呢，大家就興起呢就係外出度假。所謂外出度假呢就係我哋而家做唔到一啲呢，即係飛去外地啦。咁當其時呢以80年代嚟計啦，海外度假喺聖誕假期離開香港嘅都有成250,000人㗎。而有一樣嘢呢，到今天即使呢喺疫情之下呢，大家聖誕節呢依然可以做嘅，就係、是、為對方送上聖誕禮物啦。好，咁今天我會風騷快活人我們的同大家呢喺呢個聖誕節呢，如果要送一份聖誕禮物俾大家呢，我諗一定係我哋嘅歌聲啦，仲有呢就係聖誕歌曲啦。希望大家陣呢有機會聽到啦，有一首聖誕歌曲呢都係由70年代開始呢家傳户曉啦，就係嗰一首呢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咁就係呢可樂公司呢由70年代嘅時候已經推出呢成為咗經典嘅聖誕廣告歌曲的，不知道稍後有沒有機會有得聽呢？各位我們風騷快活人的聽眾朋友呢，也都可以在我們的面書當中留言給我們，有關於你自己印象很深刻在香港度過聖誕節的一些點點滴滴啊，應該也都很多故事可以告訴我們聽的。 furnish it with love. Grow apple trees and honeybees and snow white turtle 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Sing with me. 仔开到口呢首歌就梗系马上送上嚟啦！ 咩都感觉翻晒嚟啊！ 嗰支可乐 同埋嗰个圣诞老人咧，真系嗰个样哇，完全有晒 feeling 啊！ 反而之后咧冇再有一只咁嘅经典歌啦，即系佢继续有好多唔同嘅圣诞广告，系啊，但已经冇咁巴闭啦。 其 实 佢哋即系 好标记性啊，即系特别呢个牌子啊，系啊，冇第二只咯。 所以咪话即系佢个可乐咧，其实打后咧嗰啲叫做。即系冇咁节日性啊！你咁讲， 其 实 有嘅，佢每年今年都有圣诞广告，不过咧已经唔会再 系咁行咯。 系啊，冇我可能因为咧，即系当日咧，可能就佢哋财雄势大，佢哋就能够即系独树一格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好多人都有呢啲广告投入啦。 呢首歌好似系代表住，一听住歌就哎呀，可乐嚟啦，圣诞老人嚟啦。 系我哋呢个年纪先知嘅啫，你个仔都唔会知啊。 系啊， 肯定唔 会 啦。系啦，嗱咁啊，多谢彭仔啦，佢虽然放假咧，都留低咗咧呢一个我们的嘅咧，好多回忆噶。头先阿桂花田一听到话 disco 嗰度咧，不知几兴奋啊！系啊系啊系啊，百几蚊啊，百几蚊啊！ 即系我意思话。嗰时嘅跳舞群组咧都好高消费， 系啊， $5入场费啊！你估讲笑 啊？ 喂，嗱，咁所以不如我哋又讲下咧，即系我哋揾到一啲咧，我们的嘅嗰、那个叫做资料啊。我哋旧时香港咧，嗱，我中意睇嗰啲钱银嘅。 哦， 正如头先阿彭爷话斋咧，即系有啲地方 食餐食嘅圣诞餐究竟几多钱？ 系啦、啊，喂，嗱，首先咧以前咧如果食圣诞大餐咧，我特登揾咗个别开生面嘅，唔讲酒店， 好， 唔讲嗰啲乜嘢叫做即系西餐厅。呢、這个啊呢、這个仲有冇啊？而家系咪卖咗啦？ 咩啊？ 沙田华坊， 我喺嗰只船啊， 系啊，系咪冇咗啦？ 咩佢变？ 啊唔系，嗰、 那 个真转咗，转 咗 个咩嘢？ 转咗个牌头啫嘛。 系啦、啊，嗱，你估唔到、啊，原来咧当年咧有喺呢、這个沙田画房里边咧就有呢一个咧圣诞新年嘅大餐啊！ 佢写住圣诞 新年大 贡献， 系啦、啊，乳鸽海鲜全餐。 喂，佢仲成只船咧，即系画晒出嚟咧，即系印埋出嚟嗰啲广告嚟噶呢个。 佢呢个咧。如果冇睇错咧，佢写系71年啊。 但我想话咧，点解 几年咧？79年、71年啊，好似系。 喂，豪仔啊，我想话咧，见到个电话号码咧， 系啊，唔识打噶。 我哋而家定系 cut 佢先。 系啊，佢个电话号码咧系零字头噶，06111686，唔知而家打唔打到咧？ 唔得啦， 即加 个二 字，咁你 可以打个五字三字。 佢有啲咩食咧？就有咧原只烧乳鸽啦，12只啦，啤酪炒鱼球啦。其实嗰啲嘢差唔多噶。 即系呢个咧就系、是其实都系中餐嚟嘅。 中餐嚟 嘅，即系美其名就系话圣诞新年大，嗱佢有埋新年嘅。 系 圣诞新年大贡献，所以都系食中餐，因为佢一间酒楼嚟噶嘛。 哇！嗱，佢乳鸽海鲜全席讲紧， 系啊， 全席特价。 $220， 哇！即系成围都系200多蚊啫，不过当年70年代，70后添，呢个仲要。 咁即系其实咧，嗱，当年咧，我想话即系嗰啲咪送嘅卖点咧，每人乳鸽十，即系每人一只乳鸽啦，呢、這个已经好巴闭啦。咁跟住咧，仲有咯，嗰、那个叫做豪 王 润肠 啊。 夹真干松 啊，系啊，哇！呢个而家少听、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嗰啲酒楼可以重温70年代嗰啲菜单， 啊、 再话俾你听，喂，以前你系食呢啲噶咁 样。系啊，咁啊，嗰啲咩叫做八珍炒饭啊，仲有呢个香滑杏仁豆腐花咯，咁啊，都系当日嘅卖点嚟嘅。 系啊。 咁好啦，如果你话咧想睇翻啲正常啲嘅， 喂，佢有细路噶。 有啊，细路就每位12蚊咯。 系啦、 啊。系啊，食嗰啲咩鸡蓉粟米汤啊，沙律杂菜啊。 嗱，呢啲咪系西式啲咯，佢。有咩吉列嘅咩班块啊，跟住就有炒饭啊嗰啲咁啊嘛，相对地咧少啲。 啲咧，同埋即系比较西式啲嘅。 嗱，头先阿彭爷就话咧，有一啲夜总会都会有呢啲地方噶嘛。咁我就揾咗有一个咧，呢、這个就系六三年啊，大佬，1963年啊，美丽华大酒店啊，佢咧就有呢个餐厅加夜总会。咁呢，佢就咁样嘅，圣诞前夕大餐，每位35元。 系 圣诞夜大餐。 即系当天啊，即系话廿， 即系其实你当24号就35元， 系啦， 25号咧就25元， 系 咁啊。然后咧佢特别有啲咩咧，就话加插儿童比赛节目，咁然后有两大卖点嘅香水花炮限量啊，尽量赠送，佢唔系限量， 系 尽量赠送。喂，呢、這个真系型啊！我哋而家乜嘢都话限量即止啊， 送 完即 止， 佢系尽量赠送，我呢个真系型、啊，名贵礼包 为 我 最 靓。喂。叫你老公寫翻呢句嚟送俾你都威啦，真系！喂，呢、這个唔错唔错， 我都觉得系喂，佢仲系 仲有咩睇啊？你知唔知啊？ 住系做咩？ 新到欧美香艳表演两场， 喂咩先？但系佢有呢个叫做小朋友嘅、哦， 系啊， 加插儿童 特 别 比 赛 节 目， 系啊， 但 系 有香艳表演两场， 同埋佢有分嘅，仲有精彩中国古典舞蹈一场， 系 中非两班，即系菲律宾啊吓， 系啦， 中非两班乐队热烈演奏，哇！电话号码669141，六个 number 齐晒，好正喎！呢个价钱，我见到欢喜喎，真系。 喂，嗱，呢个都系讲紧诶，而家仲有啦，呢间大酒店系咪？ 呢间大酒店，但系咪嗰间嚟噶？真系 唔系咩？ 我唔知喎、啊，佢写住美丽华大酒店餐厅夜总会当年啊，咁样即系呢个劲 啦。系，但系我觉得呢、這个佢净系卖晒广告咧，佢有埋花边咧，左即系龙凤呈祥、贺台庆嗰啲咁嘅图案嘅。 系啊， 呢、這个好靓嘅，呢、這个得意啊。 系啊，即系呢啲就系一啲圣诞大餐嘅回忆咯。嗱，一阵间可以再同你讲下嘅。咁头先我同阿田咧都见到咧，80年代咧有一啲经典嘅圣诞装饰 咧。呢、這个 icon 咧冇办法咧，你唔可能咧唔记得，即系当年啦，80年代啦，即系70年代嘅人啦。或者60年代一定知啦，咁90年代嗰啲年輕人唔係年輕人，即係90年代90後嗰啲可能未必知道。 其實我係冇乜印象嘅，但係我睇翻張相 咧，因為你係冇去過啊， 唔知可能太細啊。我而家見翻張相咧，我就依稀覺得話好似有見過呢張圖片。係 啊， 咁咧佢就係咩嚟嘅咧？就係當年嘅東急啊。係 啦，當年嘅新世界中心叫做嗰個叫做 即係東急先係嘛？ 係咪東急啦？佢 而家就變咗新世界。 東急佢嘅鋪頭嚟嘅啫嘛，成棟嘅新世界。 所以我真系唔了解啦，真系。你解释下，解释下。 有一个咧横跨咧几多层楼啊？3-4层楼咧，几个好大好大嘅圣诞老人做咩咧？佢个动作就系孭住个圣诞嗰个礼 物袋， 跟住咧佢就沿住嗰啲墙咧就攀爬，即系意思话我嚟准备送圣诞礼物俾你啦。 嗱，各位听众，你唔好讲噶，你唔好以为你讲咧话有灯饰，你唔好以为立体投影，佢系讲紧咧真系好似一嚿咧立体吹气公仔。 直情系 实物嚟 嘅， 佢系真系擒咗一个大厦外墙咧，离远睇你以为话喂，圣诞老人真系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啊！我呢个真系超型啊！我见到咧，我觉得而家我哋都冇咗呢种玩法。 系嘅，而家就冇啦。 因为佢仲要系咧，大家要留意咧，佢讲紧 横跨3-4层楼咁大只。 系啊，喂，我想问下佢呢个系咪停车场嚟噶？ 好嗱，唔系，可能佢外形啊，就系唔系停车 场。唔系啊，停车场嚟噶，你睇下。 去啊 ，OK， 喺嗰个入口嗰度上面系停车场。 因 为点 解我要强调佢系停车场咧？咁你停车场咧，你唔系密封噶嘛？出边咧有晒嗰啲间一层咧，有空隙 系啦。 佢个圣诞老人就似系擒紧一层一层嘅停车场咧，擒上去咯。如果唔系就变咗蜘蛛侠咧，就爬嗰啲光滑嘅外墙表面噶啦。咁哇，呢个好正啊！咁啊，后来有啲人都话咧，其实如果佢讲新世界中心出边咧，佢话记得张慢咗个 poster 咯。 哦， 你有冇印象啊？呢、這个我呢、這个我就唔知啦。 都有啲印象，系啊，都有啲印象。喂，嗱，我想话咧 ，Facebook 咧里面咧啲听众咧，整咗个好靓嘅巴士啊， 系咪啊？ 呢度咧有个圣诞巴士啊。 呢个几时噶？圣诞热狗巴，我当年有份做噶，有廿几位师傅开工画20架车，哇！咁呢个热狗巴系有冇 冷 气 嗰啲咯？ 系 冇冷气嗰啲咯。 哇，犀利！ 佢又冇讲话几时，但系问题系话以前都会咧。啊，睇先讲下咩车嚟噶？系香港岛嘅一号车啊？啊，唔系，尖沙咀一号车啊。咁啊，将佢楼上咧就画到个顶层咧有窗个部分咧就画到雪啦，中间咧就绿色嘅好似圣诞树咁啦，下身咧就红色嘅，咁有好多公仔啊图案啊，好缤纷。啊！我哋而家冇咗呢啲圣诞车啊！ 系啊，嗱，又俾啲圣诞回忆你听下先啊！每年都要播一次啊！ 不过我都好好唔敢肯定系咪每年都有机会再播呢只歌啦。 咩啊？ 喂，又到圣诞，嗱又到圣诞，下个圣诞有冇今年咁盼？邓小平 is coming down。趁又到圣诞，人就要叹啦，第时圣诞有冇香港咁叹？阿巨子星都怕这又硬。 黄沾沾叔呢一只歌， 即系想当年可以咁。 我哋成日都话佢系历久常新啊嘛。 系啊， 你谂下其中一句咧，即系巨子成都怕扯就硬。 系啊， 吓硬咗未啊？ 硬咗你唔知 可能硬咗啦，真系。唔系咁啊，当年系有好多呢一啲即系反映社会实况嘅歌噶嘛。 圣诞歌， 系啊， 圣诞歌嚟 咁样。系啊，一时间唔够咧，我哋都话咯，佢嗰只叫做《慈祥棚过圣诞》咧，佢里边嗰个歌词 可以扭啊， 一间咯，要得三秒啫嘛，因为佢嗰个歌词实在即系八九年到而家一样嘅，即系话。刀还是剑枪还是炮弹，我输系啦，俾个咩咧咁啊？十二点后咯，俾你播多次 你听下啦。头先你都话第一句咯，系咪？ 系啊，又到圣诞，下个圣诞仲有冇今年咁叹？啊，咁我哋有得叹就尽量叹啦。今日我们的系圣诞嘅回忆啊。 货车嘅限制，法国宣布从英国经渡轮同隧道入境嘅货车获准进入，但系司机需要取得72小时内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证明。英国当局将会提供检测所需设备，估计现时至少有2800名货车司机滞留英国多佛尔港，等待法国重开边境。另外，歐盟旅客同擁有歐盟居留資格的英國公民亦都獲准進入法國，但是必須取得72小時內核酸檢測呈陰性的證明，英國遊客仍然禁止。法國表示同英國同歐盟夥伴連日商討之後達成這項共識。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9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6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3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0.95升1.3，腾讯控股570蚊跌2.5。京东健康196.8升14.4，美团280.4升4.2，阿里巴巴246.4跌2.4，吉利汽车23.35升1.25，新上市的海尔智家系报25.5。比亚迪股份197.5升3.8，建设银行5.55跌8仙，昆仑能源7.12升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393，瑞士法郎8.735，澳元5.857，加元6.017，新西兰元5.47，欧元9.4505。每百日元对港元7.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08。

但我说俾个 password 我，时常盼过圣诞，问我要啲乜嘢玩， 枪还是拍，刀还是剑， 但我说俾个 password 我， 时常盼过圣诞， 问我要啲乜嘢玩。 居还是马， 枪还是炮，刀还是剑，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 时常跑过圣诞， 问我要啲乜嘢玩， 佢好我，只要我扮盲，不停赞，不再乱弹，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 找数真汉子啦，播埋呢只歌俾你听啦吓。喂，咁啊嗱，12点之后咧，我哋都会有猜猜我是谁咧，呼吁定先。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而家12点半之后咧，同你玩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题目好简单啊， 系 我们的圣诞礼物。 喂，但我觉得咁样可以猜嗰啲咧，把鬼圣诞礼物，因为咧每年都有 都把鬼噶啦， 系啊，每年都有嗰啲排行榜噶嘛。咁啊，所以咧，即系不妨喺我哋玩嘅时候咧，除咗一啲好正路嘅靓礼物之外咧。可能你都可以从呢个把鬼嘅角度出发咧，反而有趣啲。 嗱，既然咁简单啦，大家都可以翻嚟考下我哋两个。 系啊，18723888，18723888。但我哋今次系送咩礼物啊？ 送一个。 我哋送把唔把鬼噶？ 唔把鬼噶。 系啊，盏鬼啫。 仲有我哋三个签名张万用卡，因为我哋好多谢一位听众咧，佢咧特登咧印刷咗一啲出年啊2021牛年嘅一啲嘅万用卡咧， 系 好靓好精致噶。 冇错啊， 我哋会当然啦，我哋三个自己会 keep 一份啦。跟住咧就其他咧，就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画作吓。 系啊，因为今日都23号啦，你今日打嚟冇理由再中圣诞卡俾你噶嘛。 自己游噶啦，咁我哋 系啦，会有新年卡嘅。咁而家可以打嚟18723888，18723888咧，玩猜猜我是谁。今日我哋嘅主题系圣诞礼物。嗱好啦，头先阿田咧，你咪话咧，即系芬兰嗰度咧，因为冇生意啊嘛，咁你话佢哋就有嗰啲叫做咩啊，即系好似叫做虚拟游览咧，等大家睇一转啊嘛。 哦，我啱啱见到阿 Winnie 咧，佢吓 po 咗你两年前， 即系我老婆， 两年前同阿仔去滑雪嗰啲情景， 唔好睇啦，唔好睇啦，唔好睇啦， 见到都开心。 系啊，嗱，咁咧，但系今次咧，我又想讲咧，唔系净系去到外国啦，咁啊，香港咧，原来咧好得意，有一个嗰啲叫做社福机构啊， 系， 佢咧即系我都可以开下个名啊，几正嘅，论社。辅导会嘅怡东轩院社，咁呢个院社咧，嗱，除咗佢同我哋好多嘅社福机构一样咧，都好有爱心啦，即系好有呢一个叫做服务市民嘅热诚之外咧，呢个梗啦吓，佢仲多样嘢噶，蛊惑啊佢，佢呢个邻社咧，佢好中意玩。玩角色扮演嘅， 系啊，玩 cosplay 啊， 佢好中意玩 cosplay 嘅， 中意玩 佢哋啲姑娘啊，同埋啲即系职员啊，男护士啊嗰啲咩咧，佢哋唔可以就咁翻工噶。 嗰支针啊，打翻转头啊， 系啊， 有个病人打去姑娘嗰度。 佢哋唔系咁样唔得嘅，即系佢哋原来咧好中意扮鬼扮马噶。 你知即系点啊？ 哦，你知唔知佢哋嘅往绩系咩啊？ 系 扮个茶楼。 哦，系啊。 有冇印象啊？扮个茶楼， 佢扮巴士站啊嘛。 系啦，咁咧嗱，即系之前咧，佢哋试过咧，就将个院舍咧扮成一个即系茶楼啦。 我认真，佢哋真系坚有心噶。 系啊， 同埋呢个方法咧，因为佢哋咧话谂住系咪帮助一啲咧有嗰个叫老人 有脑退化 啦，脑退化症嘅朋友系咪啊？ 系啊，嗱，即系当年咧，我睇下嗰阵时系几耐先，哦，都系讲紧即系早嗰排啫嘛。 系啊， 一个月前到噶咋，佢哋咧就已经系化身成为呢一个。嗰啲茶楼有点心车， 有埋嗰啲台台凳凳啊，即系酒楼嗰啲茶壶啊、茶啊咁样茶具等等咧，就俾啲院友啊，系啊，咪定系咪院友啊嗰度？ 院友啊，佢就系呢个邻舍辅导会咯，佢有唔同嘅护理中心啦。上一次办茶楼咧，就系呢个林心云抗疫长者嘅护理中心，佢就办茶楼，咁咧就譬如话咧有嗰个龙凤嗰个起嘅大招牌嗰個屏風咧， 即係嗰個叫做我哋叫做個台啊，個舞台啊， 佢都一樣貼咗喺度。 即係當你結婚嘅時候，或者有喜什麼喜慶咧，即係老陳聯翻二三四樓貼曬嗰啲啊。 咁啲職員咧當日啊，仲著埋圍裙啦，推點心車啦，咁啊真係有嘢食喎，有叉燒包啊， 佢真係整點心㗎， 真 係 有 㗎， 真 係 有㗎。咁啊，所以嗰陣時好正嘅，大家就話哇，啲老人家就唔使出去同人逼。但系又可以 感受到去饮茶，因为即系老人家咧，好多时即系退咗休之后咧，最 摆喺最多时间咧就系饮茶啊，又可以同啲人倾下偈噶 嘛。系啊，咁今次咧呢一个邻舍辅导会咧，咁佢旗下有好多唔同中心啦。咁啊，继上次嗰个林心云咧就做呢一个茶楼之后咧，咁今次咧佢就头先讲啦，怡东轩 系怡东轩， 怡东轩院舍咧，哇呢、這个劲啊！ 喂，怡东轩个名正酒楼一样啦，个名系咪？ 佢今次将佢变成咩啊？就系同头先你讲话芬兰个好有关 系。系啊，扮圣德伦村啊！ 佢扮佢带你去芬兰啊！佢系将咧， 点样布置到嗰、那个 咁、okay, 样嘅 雪冰天雪地啊？ 冲上云霄加芬兰圣诞老人村， 哦，即系直情系叫做真系俾个 passport 我， 系啦，佢真系俾个 passport 啲老人家。 因为好多时咧，啲老人家咧，即系好即系可能由年轻嘅时候都已经好担心，又冇可能咧佢搭飞机啦。但系到老咗之后咧，又胆怯咧，又唔想搭飞机，所以其实可能好多老人家冇 passport。 佢呢个真系犀利啊！佢咧就将佢个院舍咧布置成为机舱。 咦，咁系咪即系攞咗好多嗰啲胶凳咧嚟扮机舱个窗口？ 冇错， 俾我哋嗰时未画过咧。 系啦， 用嗰啲圆形即系半桶形嗰啲胶凳咧，坐喺侧边就喺度扮影相。 唔系喎，嗱，佢首先咧嗱，真系啊，佢头先你有嗰个酒楼咧，咪就隔篱有龙凤啊嘛。 系啊系啊， 佢今次咧就啲院友咧，大家坐喺个譬如话嗰个课室啊礼堂嗰度咧。 系。 咁佢侧边咧就有啲纸板咧，就真系变咗蓝天白云咯。有一个咧， 即系有布景板嘅。 有布景。有 埋个窗框嘅， 系啦，有飞机窗个飞机窗个窗框啦，咁然后咧仲贴咗啲蓝天白云纸喺度咧，即系我觉得 TVB 啲剧都差唔多噶咋， 我都有， 系啦，佢就贴咗喺度，咁然后 TVB 嗰啲系嗰啲咩大厦景， 大厦景系啦，即系永远都系豪宅啊或者万千星辉咧，即系嗰个叫做东方之珠个景咧就喺嗰度嘅， 好啦， 咁啊侧边喺度啦，咁然后咧啲老人家咧就坐喺度，咁啊睇到侧边， 咪先，但系嗰张嘅飞机凳佢有冇租借埋先？ 咁啊难啲，坐普通嘅里面嗰啲叫做宿舍嗰啲凳啦，咁、你有限 budget 噶嘛？但佢前面一啲都冇孖裤到， 系点啊？都有阿 cat 姐喺度嘅。 唔系佢嗱，你坐飞机喺嗰个飞机舱里面嘅时候咧，你前面望住啲咩啊？系啦，望住个 mon 啊嘛，佢有俾你。 哦，咁佢实有 mon 啦，佢会拉落嚟嗰啲噶嘛。 佢唔系净系一个 mon 喎。 哦，点啊？ 你哋我哋坐飞机个 mon 系镶喺边度噶？ 咪镶喺嗰张凳嗰度咯。 佢有埋个凳背俾你。 哦。 佢有一个咧镶咗一个平板嗰个电脑，但我估系假嘅，即系应该系一个招纸嚟嘅啫。 哦 okay、 佢有一个平板电脑咁样嘅东西咧，就镶喺咧真系一个好大嘅胶板度。 嗯。 咁咧你睇落去咧，真系好似可以拉得落嚟嘅嗰个飞机椅。咁、然后咧、那个老人家咧就对住佢。咁、咧 我想问啊，嗰啲姑娘有冇去做着翻空姐制服？ 跟住慢慢嚟，慢慢嚟，逐样嚟，逐样嚟。咁咧，佢一样咧，系啦，佢一样咧，有大家都好中意咧打卡嗰个位啊，就成日咧喺嗰个登机舱里边咧，即系入口嗰个位啊。 哦，即系嗰条柱，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大家仲话应衰，插插插咁样咧。 嗰条柱佢都整到啊？ 唔系，佢有嗰个显示屏啫。咁都系大佬啊，你系咪捐100万俾佢啊？将货就价都好合理啊。 我觉得真系 已经好靓啦，整得。 系啊，即系既然开。出呢个咁嘅新嘅谂法咧，我觉得政府应该俾多啲钱啲 NGO 或者系嗰啲人咧去捐落去。 佢嗰度写住 EM 二零二11:45，香港至芬兰验证登机 boarding 咁样。 咁佢就系即系将个图片咧摆咗喺个 screen 嗰度。 系啦，佢就另外系啦，摆咗喺个好大个 notice board 咁样啦，你睇到啦。咁然后咧，啲老人家就对住嗰个显示屏咧，好开心咁样咧。系啦，有啲就话有埋嗰个叫做电影睇啦咁样。咁好啦，头先你讲得非常之好，咁嗰啲服务人员系点样嘅咧？ 我嚟扮老人。 好啦好啦。 吓，阿靓仔机师系咪啊？ 冇错，叫我 captain 啦。captain cool 啊。 哦，靓仔机师啊。 系啦。 我想问坐飞机嗰啲步骤系点噶？一阵间会点样？ 你系阿婆定阿公啊？ 我系阿婆啊，咁都听唔到。 睇唔出喎。 嗱，你肥婆啊？ 你系肥婆系嘛？嗱，你攞只手嚟。你攞你 passport 啦， 呢个 passport 啊， 系啊，嗱，你系咪唔记得带咧？我攞俾你啊， 哦，好啊， 我有一本蓝色封面， 系啊， 仲写住 passport 嘅一个记事簿， 系啊， 系记事簿嚟嘅啫， 里面有啲咩嘢写啊？ 里面冇嘢，我帮你抌咗个印喺度啦，系啦，咁啊，其实都系写你咧，听日就要去食饭啊，几时食药啊，咁样啦，咁啊，嗱，有个 passport。 嗱，仲有阿婆啊？ 哎，点啊点啊？ 拎埋呢张boarding pass 喎。 咩叫 boarding pass？ 你讲第一个英文字嘅时候，唔好望住我心口先得噶。 boarding， 你又望住我心口啦。 我 咪要 望 唔好啦。 嗰个姑娘。 系啊，登机证啊。 嗱， 我印咗张好靓嘅登机证。 登机我就知。 哎，赶佢走啦，唔好俾佢上机啦。哎呀，呢个好烦啊，又坐 cargo 位啦，就坐货仓啦。有张好靓嘅登机证。 有我个样噶。 冇你个样噶。嗱，写住咧由边度出发啦？阿婆你望住咯。 系点啊 ？From 邻舍辅导会怡东轩，即系呢度啦。 我呢度住嗰度啊，系啊。 系啦，阿婆，知唔知我哋而家去边啊？ 我哋去边鼠啊？ 系啊，去厕所，你去厕所先啦。 哦哦， 系啦，屙啦，屙完啦，我翻嚟啦。Two。芬兰圣诞老人村 啊， 好远噶， 去到搵圣诞老人 啊， 啊！你出到门口搭52X 都唔到噶，系啊，圣诞老人村、啊、 有咩睇噶？ 圣诞老人咯，睇下佢点穿窿咯，系啊，所以叫圣诞老人村啦、啊，知唔知啊？嗱、啊，你哋就冇穿冇难啦，你哋喺我哋邻舍辅导会嘅圣诞，我哋嘅老人家唔穿嘅，去到芬兰嗰度冻到个穿窿啊！ 我哋咧要带啲咩去俾圣诞老人噶？ 冇嘢噶，你带一份心意同埋祝福得噶啦，系、 哦、 啦，因为咧佢冇我哋香港啲老人家咁好照顾噶，你得嘛？嗱，我话俾你听啊，芬兰个圣诞老人啊，几廿岁噶啦，冇得退休啊， 佢 日日俾好多人嚟握手影相啊，仲要唔识嗰啲都要扮同佢好 friend 啊，好阴功噶，约老啊，嗱，你哋唔同啦。住喺香港嘅系咪先坐喺度，又有姑娘着制服，又有机师，哇！即系招呼你。 我哋都真系 饮杯果汁先，饮杯果汁先。 探下嗰个阿伯啊。 系啊，嗱，你饮唔饮杯果汁啊？ 啊哦，有咩果汁饮噶？ 有好结果啦，同埋有美满成果啦， 系啊，全部都系好嘢。 佢真系哇！ 我想问，咁坐飞机系咪有咩安全？带嘅有冇？ 要啊要啊！ 有冇讲解噶？ 系啊，系安全带啫，不过唔系一个套装嚟嘅，系啊，冇其他嘢噶。 啊，真系好啊！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我可唔可以带啲屋企人一齐？ 可以啊，可以啊，我哋一齐出发咯嗱，请绑紧你嘅安全带，飞机好快就要进入我哋呢一个国际机场嘅上空，我哋马上就要去到芬兰圣诞老人村。 好紧张啊！ 系啊，各位呢位阿婆，你好似未俾钱喎、 啊。我系飞婆， 系啊， 系免费。 唔系你隔篱个位置你坐埋啊嘛，使唔使俾钱先得噶？真系祝所有嘅老人家都有个开开心心嘅圣诞节。 二台通识60秒， 你睇下呢个玩具几得意，系我送俾我侄仔噶， 得意啊，几得意嘅。喂，不过咧唔系好啱送俾你侄仔喎。 吓，点解啊？ 拣玩具俾 B B 咧，应该避免拣啲咧软毛质地嘅毛公仔，因为容易咧会积存尘螨，又好难洗噶。 系啊，我谂得唔够仔细添。咁我唔直接俾佢玩啊，就系摆喺佢嘅床边得啦啩。 诶，咁又唔好、啊。你谂下，如果你喺佢张 B B 床嗰度咧摆满毛公仔，佢瞓瞓下转身，咁啊有机会咧俾啲公仔遮住个口鼻，会妨碍呼吸咯。严重嘅咧会窒息噶，又或者咧佢对尘螨过敏。搞到皮肤唔舒服添， 咁恐怖！哎呀，咁我要提埋我嘅屋企人，唔好摆公仔喺佢张 B B 床度啦。 除咗毛公仔咧，枕头同埋毛毡呢啲软身嘅物件咧，都有机会阻到 B B 呼吸噶，所以咧家长要时刻保持警觉。 多谢你嘅提醒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电话号码。 1872388，你个航班，我想话你个航班边度啊？系1872388，欢迎大家参加我哋10:30之后嘅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圣诞礼物。 你要签证嘛？帮你申请啊！爱情签证申请。姜 B， 姜 B， 姜 B。喂，1872388，1872388啦，可以打嚟猜猜我是谁啊？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如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夜色 到万创区， 不管大细未集领 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是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的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声梦着追逐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 亲爱的，趁着你的小聪明， 一起盖在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鼻海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念我的青春 no play 超版的我拉着你去打卡 beat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环游世界没有期限松开你手 I really don't wanna let you go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欢迎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稍后咧，猜猜我是谁，同你玩呢一个圣诞礼物啦。靓嘅礼物又得，把鬼礼物咧都可以估嘅。 咁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倒翻转头出题俾我哋啊。咁啊，可以同我哋估下玩下游戏。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猜猜我是谁。 系啊，嗱，有样嘢咧吓一吓你嘅。头先即时新闻咧就话，即系圣诞窿买汇窿嗰度咧，咁咧佢其中有个系统咧，咪叫做 PayMe 嘅。 系 咁一定要讲俾大家听一次嘅。佢话原来咧啱啱佢哋嘅新闻卖咧，就呢个系统。啱啱出现咗啲故障， 系啦咩故障喂？ 咁咧有两种情况嘅，有啲用户咧未能够登入咧呢一个 PayMe 里边，咁啊算小事，因为有啲咧成功登入咗咧。登得到也未必好吓，点解我户口结余？ 点解得翻 清零啊？ 系啊， 确诊未清零，但系个户口清咗零先。 喂，但系问题咁佢嘅故障啫，咁点解会将我啲数字变咗零咧？ 啊，咁跟住就好快， 即系未至一千万咧？ 点 解？ 系啊，我都系咁谂啊，真系。 点解系零啊？ 系啊，咁佢话咧就冇问题嘅，冇问题嘅。佢话咧汇丰发言人表示咧， 就好快翻嚟。 系啊，出现咗一啲问题，佢话咧服务将会好快回复正常。 咁讲唔冇事啊！ 我够成日讲你啦， 我咪有事咯、 啊。你有咩事啊？你咪压扭不到。好啦，新闻之后翻嚟玩游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五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六十三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8300宗。英国出现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确诊个案持续增加。本港亦都更新對豁免人士的檢疫安排，包括由昨日開始，所有在過去14日曾經到訪英國的機組人員到港之後必須在指定酒店、日泰居酒店或者香港天際萬豪酒店自我隔離21日。 至於在過去14日曾經到訪英國的其他豁免人士，包括所有機組人員和船員以外的豁免人士，到港之後亦都必須在指定酒店自我隔離21日。日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先后被控欺诈罪，以及港区国安法之中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度申请保释被拒。他今朝早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处理。71岁的黎智英和一传媒董事周达权以及行政总监王伟强同被控在2016年至今年向科技园公司隐瞒将将军澳工业村的一传媒大楼分租给力高顾问有限公司。黎智英另外被控在今年7月1号至12月1号期间在香港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有報道引述消息指，人大常委會將會處理區議員資格問題，包括列明區議員需要宣誓，預料大量民主派議員被指未能夠符合宣誓內容，會被褫奪區議員資格，並且可能由香港政府委任地區人士出任空缺。亦都有報道引述消息指，今次會議會討論取消117個區議員選舉委員會議席。油尖旺區議員陶謹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估計可能北京認為區議會被非建制派控制，影響絕對控制權，所以作出有關決定。他又指出，選委會當時加入區議會的席位是希望符合廣泛代表性。對於有報道說有建制派正是遊說中央取消五個俗稱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席，陶謹申說估計他們可能擔心有關席位會由非建制派當選，所以直接取消相關席位。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5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6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3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0.95元，升1.3；腾讯控股571元，跌1.5。京东健康196.9升14.5，美团280.8升4.6，阿里巴巴246.4跌2.4，吉利汽车23.4升1.3。新上市的海尔智家是报25.6，比亚迪股份197.7升4元，建设银行5.55元跌8仙，昆仑能源7.13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47，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9，人民幣6.55，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219，澳元對美元0.75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0点，系升104点。港金现价报17,2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3美元，卖出18,67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十五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十五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唱一次，痛一次。 想抽你，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赶醒，不要再问。天生你性未曾放任，却感性的手近，是谁如烈海冷吻，将感情活埋越藏越深，直到划满伤痕，痛但觉得快乐才残忍，心底世界越来越暗，记忆彻底封印，再如何相爱未合 话每一次唱呢一首歌咧，都好似俾自己最相信同最爱嘅人推落悬崖一样，有种好痛嘅感觉。而呢份痛亦系呢首歌存在嘅原因。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 Johnny Yim， 监制韦景云、何哲图。 抽离为何越沉越深？比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醒，不要再问。 上晚五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五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Hanna 谷子乔不能放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是不是先？是不是又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哦，猜猜我是谁啊？圣诞特别篇都嚟啦，嚟啦，嚟啦！ 系啊，我哋圣诞老婆、圣诞老人都出嚟啦， 系啊！嗱，咁啊，1872388啦，大人细路都欢迎你打嚟啊！我哋想同你玩啊，咧圣诞礼物啊，估下究竟我哋讲紧边一范？ 系啊，个范围其实好大、好广、好阔噶。 系啊，好啦， 今日假期啊，开始啦，放圣诞假啦，啲小朋友，我哋都欢迎啲小朋友打电话嚟同我一起玩下。 系啊，好啦，电话旁边嘅你系边个？ Hello， 你是谁啊？ 陈小姐。 陈小姐。 是。陈小姐。 我刚刚想说是不是小朋友来的，但是我声音好像。 我真 的 有 一个小朋友说。Hello。 Hello。 快乐。 圣诞快乐。你叫什么名字啊？ 陈小朋友啊。 叫梁乐 生。梁乐生啊，你是男仔。 我女仔嚟噶， 好作案问题嚟嘅啫。我话你男仔咧就唔系啦。 咁你系用手印 c 同佢讲定系手印企啊？ 系啊，咩都得啦。 拣 uncle 定拣 auntie 啊 ？Hello， 阿陈小姐，你都叫自己陈小姐，做咩讲 auntie 啊？啊，又似你。 我哋接第二个电话。 我真系咁话答错先。 OK， 你拣你拣。你揀牛仔啊？好啦好啦，OK。 我哋都系哥哥姐姐啊。 哥哥姐姐舞台嗰啲嚟噶喎。嗱，好啦，呢份礼物咧就喺圣诞抽奖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出现嘅。但系其实咧，佢好嘢嚟嘅。 系负面定系负面啫？ 其实我想话佢好嘢嚟嘅。 你个人觉得啊？ 佢系真系啊咁样讲四个字：外冷内热。 系。 我阿妹。 冇错， 好无聊嘅呢个人啊！你咁样俾 小朋友啊嘛， 陈小姐啊，梁太啊， 咩啊？陈小姐答定先啊，阿梁乐生答嘅头先， 咪陈小姐答咯。 梁乐生啊， 系咩？梁乐生你答噶？喂， 我俾个你估啊。 哦，好 啊，好啊， 佢挑战我， 佢放弃我哋。 恭喜你，头先系估中噶。 多谢多谢， 系系好好啊， 好你 讲啊。 好，几新颖嘅， 系 近年先有嘅， 近年先有嘅， 长方形嘅， 长方形嘅， 大长方定小长方啊？高唔高过你个女啊？ 吓咁犀利嘅，你即刻咁样问嘅？ 摆喺台面嘅。 哦，咦，咁咪一定系圣诞树啦，系嘛？ 长方形怎么 系 圣诞树？ 长方 形怎 么 系圣诞树？ 圣诞树系 深 叶型 噶 嘛？ 深叶型 系 系 啊，几清晰啊！ 咁啊， 插唔插电噶 ？Hello， 唔使噶， 唔使噶，长方形啊，可以摆喺台面噶。 插电啊，系唔使插电啫， 系唔使插电嘅， 佢系 发光噶， 有一丁点， 有一丁点发光嘅， 有一丁点 长方形嘅， 原始。 佢话系新嘢嚟嘅， 我哋真系 即系唔系头先外冷内热啲 friend 喎，唔系咯，你真系好黐你嘅真系。系咪家家户户都需要买佢噶 ？Hello， 系系 暖风机啊，唔系，我唔使插电嘅， 唔使插电。你屋企有冇啊？今年？喂？ 咦，佢喺外太空、啊，陈小姐。 佢咪出咗条问题之后走咗系嘛？咁我哋答唔到嘅， 收 咗线喎、啊。喂，唔对路喎、啊，呢啲走咗佬、啊，俾咗上期之后冇下期喎、 啊。搞到我而家好想估啊， 好想知 道。哎呀， 收埋大件事啊！ 你 吓 咗人啊！ 喂，点算啊？喂，我真系想知道答案、啊，究竟系乜嘢啊？咩摆喺台面又得啊？ 长 方形啊，仲、 啊、 有新嘢喎、 啊。系啊，一点点灯嘅喎，佢话光 唔使插电。 系咯、啊，但系有得着嘅喎。 有得着，拿埋音乐盒。 音乐盒、 蓝牙嗰啲 speaker， 咁你可方可圆可直啊，可咩 咯？冇理由噶，系咪翻咗嚟啦？你边个啊 ？Hello， 咦，未翻嚟？ 哦， 系咪喺度啊？你边个啊？ 系啊， 点解会断咗线？系啊，喂，你快啲开股啦！喂，唔掂啊！喂，我哋心痒难拗啊！而家简直系 好啦，唔好 拗 啦， 好啊， 系咩嚟噶？ 你开股啊？ 嗰啲叫做系咪超声波清洗电话机啊？ 哇！ 哦，嗰、那个盒 超声波清洗电，我真系未见过、 啊。有啊，都几百蚊个噶。 清洗个电话、 啊， 哦，不过、 啊、 超声波，超声波， 超声波消毒啊，系、 哦、 啊，系、 哦、 啊， 哦哦、 是啊 okay, okay 应该可能 系啊，系啊。 我唔知道啊，即系啊，咁咪防疫啊，而家啱晒啦。 系啊，可以洗电话同埋眼镜咯，咁样咯。 系咪洗眼镜都得啊？嗰嚿嘢。 摆得落就得噶啦。 系啦、 啊。哦，咁我知啊。如果洗眼镜嗰啲，我都有 都 见过。 都几新颖嘅嘢，系啊。 系 ，OK， 可唔可以洗手噶？ 多谢， 应该摆唔落。 佢开始要换轮次啊！陈小姐唔好理佢啦。 好啦，恭喜 晒，唔好意思啊，失礼啊。 好啦，拜拜， 拜拜， 我真系呢、這个 有啊，电器铺有啊， 啊，犀利喎，好耐啦咩？又话新颖嘅， 系新颖，但系都可以好耐噶嘛。 好啦，好啦，好啦。 咁啊，对于嚟讲咪新颖咯。 好啦，下位朋友啦，你系边个 ？Hello，Hello，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系啊，点 称呼啊？系， 我叫阿芳啊。 阿芳 你好， 你好啊， 系 啊。 好，我到我啦。头先豪仔出咗题目吓，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可以作为一个圣诞礼物。我哋其实买任何嘢都可以做到噶，系咪？咁咧， 咁 你 咁 话 花胶鲍鱼都得啦。如果咁样， 咁其实系噶，睇你送俾边个啫嘛，啱唔啱先？咁呢个咧就比较有啲我咧。就絕對秒嘴嘅， 係 咁咧。但係有啲人咧就唔係、哦，哎呀，個屋企好 fancy 嘅，咁咧就好需要呢啲咧喺度幫助咧佢間屋咧喺度叫做裝飾啊、佈置啊咁樣嘅。呢樣嘢兩個字， 兩個字， 可大可小， 兩個 可以佢唔會放喺廚房，唔會放喺廁所。 唔会放喺厨房，唔会放喺厕所。 咁喺屋企里面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佢嘅，可以摆喺度嘅，可大可小嘅、 啊。 有啲人收到之后，哇！你有冇玩啊？ 哦，水杯。 你唔好答啊，唔系呢个。 唔系啊。 我叫好简单啊，芳芳。 系。 系啊，咪冇头水啊？ 系啊，冇乜头水。 可以好 fancy 嘅，立体嘅一件事， 立体嘅 呢样嘢。 總之桂花田咧就曾經咧秒嘴秒到咧， 哦，係啊係啊，呢個我知啦，我知啦，你一講到呢個我就知啦，真係陰公啊，真係，哎呀，好暖噶， 可以啦，係啦，但係如果當你屋企唔需要佢嘅時候，你話哇，你有冇搞錯啊？你咪你係咪整蠱我啊？你咪對係咪好唔中意我啊？咁樣 通常係擺喺啲 我咪。唔係就係話任何地方都可以擺到， 唔係，但你通常就擺喺 sofa 度嘅， 或者地下都 冇錯， 係啦， 呢個都幾熱門喎，其實 cushion 係啊，因為咧即係有啲地唔係，但係有啲女仔咧好中意 cushion 嘅，因為唔同顏色咧擺張 sofa 度咧襯翻佢啲顏色咧，其實好靚嘅。不過就係視乎每一個家庭中唔中意。你有冇收過 cushion 做呢個聖誕禮物啊？ 冇喎， 冇啊。Okay、 你如果你收到，你高唔高興啊？ 你知唔知有啲系啦，因为有啲 cushion 咧系成劈嘢咁样瞓喺地下咧，嗰只咧你有冇遇过啊？曾志豪 摆喺地下， 成个麻包袋咁大嗰只啊，可以当床，系啊，你唔想死啊，系咪先？ 又唔使死嘅，都 OK 嘅。 好啊， 恭 喜晒 你，黎小姐， 系阿方啊。 点解话黎小姐嘅？边个话黎小姐啊？ 呢 个 系 下一个啊， 曾志豪。 下一个都唔系黎小姐，咁黎小姐喺边度啊？在哪裡啊黎小姐喂你給回黎小姐我喂去了哪裡啊喂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另一個空間做節目啊曾志豪 好啦聽多組聽眾先播歌啦 好 啊是黎小姐你說你是誰你是誰 你沒有嚇走啊啲 人喂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黎小朋友是不是你叫咩名字啊？ 俊熙啊！ 俊熙，你姓黎嘅系咪啊？ 唔系啊！ 你中唔中意玩黎家啊？ 唔中意玩啊！ 咁你中唔中意圣诞快啲嚟啊？ 中意， 中意系啦，姓黎啊你！ 阿俊熙， 你想拣边个啊？ 你出题定出定咩啊？ 桂花田姐姐， 好啊， 做得好啊， 姐姐 啱啦，唔系得桂花田姐姐嘛？你出题啊？ 你啊， 你 出题啊！ 好，我想话啦，呢一个圣诞礼物咧，好多小朋友咧都会好中意嘅。如果佢真系中意嘅话，咁 点啊？你同我黎小姐有咩分别啊？ 咁可能有啲人唔中意噶嘛。咁咧佢咧又可唔可以列为一个玩具？又未必系嘅。咁咧，但系咧就可以一个人玩啊。咁亦都可以多人一齐玩。多人一齐玩嘅时候咧，咁就会更加将嗰个完成嘅速度咧比较快啲嘅。 系。 如果一个人玩咧，咁就视乎佢嗰份礼物咧大定小啦。 嗯嗯嗯。 可以好色彩斑斓嘅，亦都可以咧好单色嘅咁。你拎起上手时候咁样嘅， 你上手嘅时候， 即系好多声音嘅喺度撞击咁样， 好多声音啊， 系啦。咁你玩完之后咧，仲有啲嘢咧，去配件咧要帮助佢咧，先可以叫完成咧。如果唔系咧，你好麻烦处理佢嘅。 吓， 系啊， 吓，系咯。我同阿黎小朋友一样，所以佢唔系姓黎嘅，真系咩啊？你收过未啊？你送过俾人未啊？ 我送过。 你送过啊？即系一件又得，颜色多又得。 唔系啊，佢咩叫一件得啊？我几时有讲过啊？ 你好多颜色又得啊嘛，单色又得啊嘛。 系啦，即系嗰份圣诞礼物咧，系可以哇，好多唔同颜色嘅同我又得，即都有嘅。咁啊，正式或者正式就比较少嘅，起码最少两只色噶啦。 最少两只色。 咁啊嗱，总之记住，一个人玩咧就比较长时间完成嘅咁啦。咁啊，多人玩咧就好快就完成啊。不过亦都视乎咧，你嗰盒嘢大定细啦，咁样。 哦， 系啦，嗰份礼物系啦。 系咪砌下砌下噶？ 嗯， 系啊。砌下你要有啲耐性喎，应该。 俊熙，系啦，有冇玩过啊？ 即系咧，本来嗰样嘢咧好完整嘅，但系散晒，跟住变咗。 咁所以我拎起上手咧，好咁样，好多嘢撞击嘅，即系嗰啲声音出嚟。 Lego 啊？ 咩话？ 咩啊 ？Lego 嗰啲 friend 啊，接 近啦，但又唔系嗰个。 系啦， 姐姐 接近啦，接近啦。 佢唔立体嘅，不过可能咧，你完成咗之后咧，又有啲立体嘅效果噶噃。咧， 佢本来嗱个 tips 就佢本来好完整嘅，佢突然间就散收收，七龙珠啊 ，sorry， 对你嚟讲你唔识咩个七龙珠，总之你要重新收集晒佢先得。 其实头先都近嘅，不过唔系嗰样嘢咯，姐姐系讲嗰个 平 面嘅平面嘅。完成咗出嚟平面嘅。 Puzzle 啊！ 系啊 ，Puzzle 啊！ 你有冇玩过啊？ 有。 中唔中意玩啊？ 唔中意，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我提醒一开始就话，哇，当你收到你中意就中意，一好唔中意就唔中意。 系啊，因为你仲要好有耐性。 因为砌嚟砌去都系嗰幅图。 系啊， 系啊，我所以咧，你知唔知啊？阿乐乐、明明哥哥、姐姐咧，佢哋砌完咧又拆，拆完又拆，砌又拆，砌到咧诶冇乜时诶、即系最后一次咧都识，唉、都背都识背咧就 好犀利喎！ 系、啊，佢哋会咁噶。 系喎、啊，佢哋为咗唔同你倾偈，净系过嚟砌 puzzle。 跟住系咪用一个框咧框住佢，即系裱起佢先得啊？所以呢件事都几好噶，如果中意玩嘅话、 啊。好啦，咁啊，希望阿俊熙系啦，你就有圣诞快乐咯，好唔好啊？ 好 好，拜拜 拜拜。 你啲咩嘅说话嚟嘅？ 祝你圣诞快乐， 祝你有圣诞快乐， 即系你拥有圣诞快乐咯，系啦，我咪几开心啊，真系。我听埋你啦， 咁就威威地啊，曾志豪。 琴晚饮噶咯，我听埋你电话先，你系边个 ？Hello，Hello，Hello， 圣诞快乐， 系咪黎太啊？ 唔系啊，系阿 娟啊。咁边个系刘小姐？点解咁嘅？阿娟啊，阿娟咁、 我 考你。 阿娟你就慢慢同佢玩，我唔插嘴，我笑死 我。喂，呢、這个真系好易估，好易估，系啦，听完就知好易估。圣诞礼物嚟讲咧，佢系真系十大热门咧，排头三位一定有份嘅啦。其实佢 系 好嘢， 我定好嗰个啊？ 我其实觉得系好嘢嚟嘅。 你话？ 佢系即系好香嘅，好香嘅。咁啊，咩话？ 香粉？ 唔系。咁咧，其实通常就送俾女士嘅，通常送俾女士。 香水？ 又唔系，又唔系，系啦。 我中意阿娟你咁进取， 系啦。咁啊，送俾女士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咧，好少咧就净系送一件嘅。好有可能咧，都系咧一次过咧攞四五六件出嚟，咁啊因为咧即系相对又可以平啦，佢个包装又靓，同埋咧多咧有得俾佢拣咧，啲女士又好开心嘅、一 pick 一 set 咁样咧就话喂任你拣啦，你中意自己攞边 星期一至日啦， 系啦，俾晒你都仲得啊咁样，系啦， 尤其是而家呢个天气都比较需 要。 润手霜系咪都已经叫润手霜 ？hand cream 咯， 唔系啱咯， 系啦系啦，冇错。 你想点咧？ 你不嬲啲人净系讲话搽 hand cream， 我即系以为中文嚟噶啦，已经系。 日都老系咪？ 系啦，润手霜你讲得啱啦。 中唔中意收啊？阿娟， 啊中意， 系啊。同埋我最紧要咧，我就觉得咧唔好买大支装、 哦， 因为咧大支装有排用， 可以放 喺 手袋度。 系啦，一来可以放喺手袋啦，同埋咧你买细支装咧有唔同味道咧，日日都可以带唔同一支啊嘛，系咪先？同埋用同埋快用完啊嘛。 所以咧，其实佢唔应该属于把鬼礼物嘅，但系咧啲人都秒嘴嘅。如果你抽奖咧抽到吓 hand cream 啊，唉唔该晒真系，好唔抵啊，我觉得。 hand cream 多数女士都有嘛，我再抽嚟做乜啫？ 所以咧，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仲有一日时间买礼物咧，你可以玩呢个 A B 队嘅，你先买咗 hand cream、送俾佢，佢一打开嘅时候个嘴又瞄到咧，真系唔知瞄到边度。呢、這个时候你先补翻个真嘅礼物出嚟，佢、就会觉得 大支啲嘅。好啦，都恭喜晒阿娟， 多谢晒阿娟。세상이멈춰서아무런얘기도안없이봄만기다림을몰랐어눈치없이와버렸어자국이지워진거리여기남아져있는나혼자가는시간이미안해말도없이 again 오늘도비가내릴것같아흠뻑젖어버렸네아직도멈추질않아저먹구름보다빨리달려가그럼될줄알았는데나겨우사람인가봐몹시아프네세상이란놈이지각기덕분에눌러보는먼지쌓인되감기넘어진채청하는엇박자의춤겨울이오면내시자더뜨거운숨끝이보이지않아줄도가있긴하는가발이떼지지않아 我识唱韩文啊，我听到佢讲 on my table， 系、哦、啊 ，on my table 做咩啊？ 你唔系韩文嚟嘅咩呢句 ？on my table 系啦、啊，可能 on my table 系阿兰西哦嗰啲 friend 嚟噶，BTS Alive Goes On 啊，电话号码87238啦，最尾呢位听众啦，我哋今日玩圣诞礼物 ，hello 你系边个？ 我叫子南， 你叫子南啊？ 系 系啊，你系 子南针啊？系咪啊？Hello。 你是男子男定是女子男啊？ 女子男。 哦，你姓女的原来是。 不是，我叫 聂， 我姓 聂 啊。 我讲一下。聂 子男。 聂子男啊。 哎、好靓，好型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三只耳仔的聂啊？ 是。 是的。 那 什么 字啊？ 木字边再加个辛苦的辛。 哦，我知道。谷子乔的子啊。 是啊，黄子轩的子。 黄子轩的子啊。黄祖蓝的 子。 山峰南啊，哇，好啦，聂子南，咁你想问啊，桂花田姨姨定系曾志豪哥哥啊？ 曾志豪哥哥啦， 曾志豪靓哥哥。 哎呀，哇，你仲要加埋个靓字啊？咁点算咧？咁啊，我本来谂住揾个好难嘅添，嗱，都试下啦，你估下啦，呢份圣诞礼物咧，其实佢真系好应节噶。你一睇咧就知道系圣诞节嘅礼物嚟噶。 Oh. 不过咧，如果你喺圣诞嘅 party 度咧，即系我俾个 tips 你啊，即系你喺嗰啲咧23、24、25号呢啲日子咧，如果你抽到佢咧，你就一定会秒晒嘴咧，你就会话我唔要，我要嚟做乜嘢啊？跟住大家就会话圣诞礼物嚟噶，我知啊，但系你而家先送 三个字。 唔系，即系一个系列嚟嘅，佢唔使三个字嘅。 圣诞波。 圣诞波， 圣诞树挂嗰啲波， 其实你都可以当系啱嘅，因为系任何圣诞装饰嘅系列、 哦， 因为以前系、我以前见过有人整蛊嗰啲朋友咧，佢喺个 party 度咧，佢就送嗰啲咧圣诞卡又有啦，送嗰啲圣诞嗰啲挂彩嗰啲彩条都有咧，咁你谂下，你唔会中意噶嘛？ 系啊系啊，过咗圣诞，我要嚟做咩啊？ 系啊，佢哋24号抽奖嘅时候抽到呢一份喎，咁你我要嚟做咩先得噶？真系系啊，你好叻、啊，阿子 男 系啊，咁啊，希望你咧又系圣诞快乐，开开心心咯，好冇？ 圣诞快 乐！好啦，多谢你，拜 拜。 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就系咁多嘞噃。 系啊，咁啊，听日咧，彭仔会翻工噶啦，听日见，拜拜。 拜拜。